原则上达成一致。总统拜登和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将在年底前举行视像会面。到访巴黎的美国国务卿布林肯和法国外长勒德里昂举行会谈，商讨重建两国之间的互信。布林肯形容对话非常正面和富有成效，有助修补关系。勒德里昂表示和布林肯的会谈坦率以及具有实质性，但两国之间的危机仍然严重，尚未解决，认为美国需要有具体的行动，并非只靠口头表述。双方的对话仍然会持续，总统马克龙将在本月中和美国总统拜登会谈，期望两国关系可以在本月底取得进展。他说法国驻澳洲大使将会返回坎培拉。勒德里昂要求驻澳大使返回坎培拉之后，协助确定法国和澳洲未来的关系，并在澳洲终止和法国的潜艇计划时，坚定捍卫法国的利益。天气方面，一股达强风程度的东北季候风正影响广东沿岸，同时南海北部有雷雨。另外，位于南海中部的低压区正逐渐增强，一个热带气旋似乎在形成中。本港今日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夜间短暂时间有阳光，吹清劲东至东北风，离岸及高地吹强风。展望明天和周末期间风势颇大，间中有狂风大骤雨，海有涌浪。下周初天色好转，天气干燥，强烈季候风信号生效。现时气温30度，相对湿度65%。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4,447点，升481点，成交金额280亿。部分互约港股的造价，腾讯控股459元升12.6，美团241元升12.4，中裕燃气6.53升9仙，阿里巴巴142.9升5.6，盈富基金25.12升5毫，中国平安54.8升2.2，淡仔国际系新上市报3.12，网易139.4升11.4，小米集团21.05升5.5。外币对港元的卖价，美元7.785，英镑10.574，瑞士法郎8.389，澳元5.67，加元6.188，新西兰元5.386，欧元8.996。每百日元对港元6.983，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2.91。日经平均指数报27,988点，升460点。港金现价报16,380元，升15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759.68美元，卖出1,760.23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Didi 讲两宗交通意外啦，喺九龙啦，呈祥道去观塘方向近明爱医院对出快线有交通意外，咁而家龙尾就喺盈辉台噶。呈祥道去观塘方向近住明爱医院快线有交通意外，咁龙尾就喺盈辉台啦。观塘绕道去旺角方向近住观塘码头慢线有交通意外，咁而家观塘绕道去旺角方向近住观塘码头一带咧就比较挤塞。较早前呈祥道去荃湾近住苏屋村慢线嘅交通意外咧就已经清理好，咁而家呈祥道去荃湾咁只系近住明爱医院一段慢车排到去泽安村。隧道方面的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排到湾仔运动场，西行就在景隆街；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爱民村，东九龙走廊过海和去尖沙咀排到去浙江街；东区海底隧道九龙入口龙尾游丽村，

恭喜史丹强， 而家唔犀利啊！一洗颓气啊！而家人哋话你琴日个踢好感人啊！ 我戥你开心啊！哎、 我今日个名叫做反 setback， 冇错， 犀利犀利， 好嘢啊！ 以后唔准再叫我 setback， 知道啦。 好难讲噶，但系我哋会喺身边嗰度好好地咁样去鞭策你咯。 唔系，即系多谢两位嘅鞭策。咁、我真系自问一个几。 需要人哋鼓勵 啊！有啲、即係好容易鬆懈， 唔係有啲㗎啦，有啲㗎啦， 俾我 知有啲㗎啦，係啊， 有 啲懶㗎啦，你 有啲懶都係。咁幾廿歲人我都覺得好羞愧嘅，我媽都曾經問過我，我呢段頭好懶嘅。 你阿媽都覺啊？多謝 Auntie， 多謝 Auntie， 直接我哋起碼有三票，有三票贊成 嘅，係啊。多謝兩位，我會繼續努力，好唔好？我哋再做啲成績， 所有。有支持我哋嘅一啲 fans， 因为其实点解要咁样咧？系因为其实琴日咧出咗个片段人间咧，就系讲紧嘅大体老师 系 啦， 无言 老 师 嘅一个故事啦。咁啊出自咧就 系 史氹强嘅。咁我哋不嬲都知道咧，就史氹强系一位嘅就系名编剧啊嘛。我哋对佢系寄以厚望嘅。我 知， 因为我识佢嘅时候，佢系一个名编剧，但系点解咁抌兜嘅？ 你搞错，你搞错，佢系一名编剧，即系 one scriptwriter 咁解，一名。其实一个数量嚟，佢系一名编剧， 明白明白， 一名惊人系咪？系一下嘅啫， 一下 系啦，系啦，不咁样就冇噶啦，系啦。咁跟住我哋就即系对于你写嘅剧本嘅话，都系寄予厚望啦。咁啊，琴日嘅话亦都好多谢咁多位朋友嘅支持。咁啊，其实琴日都犀利，因为咧，阿大佬 都 收到咗好多朋友就话，听完之后又喊啦，以及咧就我觉得最能够。 感染到人哋 可以嘅就係令到大家就聽完個劇之後嘅話咧，佢哋都會希望第時他朝真係 離開啦。 離開嘅時候嘅話就要做一個嘅，即係大。 因為有個 fans 同我講， 好難得嘅， 佢好中意個劇啦，佢會聽到喊啦，同埋咧佢話佢都要立志咧，第時做一個無言老師，好似劇中嗰個女仔 Sally 咁樣咁咯。 首先由史氹強開始，好嘢。 OK， 多謝兩位，唔係你兩位真係研究出色，我 冇啦，小事。 我都覺得我自己都係有少少差成， 唔緊要。不過你太搞笑啦，個 fans 就話聽你平時咁搞笑，突然間咁正經做教授咧，就笑出嚟，真 係 笑出嚟。 我係你，我唔會卡自己咯。所以我真的不想你自己做男一的。 他那個不是男一，其實那個是男十來的。 只有兩個男而已，你起碼都男二了，你不要這麼壞 了。所以就有時候你不要找回自己做了。 說真的，我教授我真的不是很想自己做。當 然了，那為什麼你要自己做呢？因為有些人說想笑啊。 那就不好 了。你一本正經，你明 白嗎？如果我昨天在我的腦海，我想都是小陳做的。 哦， 小陳 係啊， 小陳佢即係佢似嗰啲著一個白袍嗰啲。 我明啊，因為我哋冇錢嘛，所以你請佢唔起。 系咪好多钱？ 演员嚟个小陈， 咁咧都容易帮你做你个剧咧。 系，多谢多谢。今日阿 Michael 都犀利啊，又换歌又成啊，我一眼关八。 你讲下啲 The Making of 啊？ 系啊，嗱， 唔系小事嚟噶。 寻星期二晚我交剧本，咁啊大佬即刻话啊嗱，你用呢个音乐啊，要用呢个音乐做即系嗰啲背景音乐啦。 冇错。 然后跟住我片尾曲咧，我真系嗰啲音乐知识啊好贫乏，我叫哆哆啊嘛，系咪？咁跟住我建议出一首歌， 你系音乐沙漠，人哋就系音乐情人，你一个人叫音乐沙漠， 音乐沙漠，小 music desert，music desert，music desert， 我要同阿子成哥学下嘢先， 系全日都系播同一只歌，又系沙漠。 喂，不如咁啦，佢叫音乐情人，呢个音乐傻人啦，好唔好？ 好啊，好啊，好啊，我个片尾歌咧就拣一首系欧阳菲菲嘅， 你拣咗 Love Is So。我就觉得怪怪地，系啦， 我 个人意见 唔单止怪，我觉得系 打交叉， 九唔搭八， 系啦，冇错，冇错，得打交叉啦。 哦 ，OK， 所以 你个主旨唔系讲紧我呢样嘢嘛？ 所以大佬跟住即刻建议我用呢一个陈百强嘅死啦叫 留住夕阳， 留住夕阳。咁啊，其实呢首歌我脑海中系听过记得嘅，咁一睇歌词话正。 系，你可唔可以哼两句嚟听下？ 嚟，再嚟，再嚟，再嚟！阿哆哆强嚟啦，快啲嚟！嗱，起一二三， 我净系即系唱一句就话留住夕阳。 唔啱啊！第一句唔系咁噶，留住晚霞咁样噶， 晚霞同夕阳有咩分别啫？ 唱三。 嘢一隻 流轉於晚霞，唔識啦，唔識啦，唔識啦。 個紫英啲上有啊， 唔係真係好好 幾會枕你 喎。冇辦法，我音樂白痴嚟嘅，真係好彩。大佬又話啊，不如用呢啲背景音樂啦。 個天係公平嘅，係 啊，真 係 啊。 你音樂白痴啦，你自己 冇得啊嘛。嗰啲真係成個落雨聲啊，我覺得真 係係啊，襯曬啊。 多謝多謝。 缺一筆誒，唔得。佢每一樣嘢，佢如果冇咗是但一樣嘢，嗰個感覺上都冇咁好。 係啊，因為佢話最困難咧就係播嗰首 高水音 樂。佢話因為又 要 換，唔係我要換碟。其實近排成個過程，我要換咗兩次碟。嗱，你換碟咧就會有啲咁嘅聲啦。佢一褪出嚟。睇咩特 系啊！有啲咁嘅聲有啊！ 咁但系我自己做緊劇嘅時候咧，我要揾隻手咧輕輕褪撳住佢，等佢啲聲減輕。 佢自己仲要做喎， 碟係 佢仲要做喎，係啊！佢仲要喺度講喎。 要揾 track， 仲要揾嗰段 track， 係啊！所以佩服佩服佩服。 啊， 不如下一次咧，我拍低即係我哋做劇。 冇做劇係要專心嘅。 唔系我揾人拍咯，冇机喺。 总之一句讲晒啦，多谢大家每一天支持同埋继续鞭策我哋，我哋会继续送俾大家更好听嘅广播。 系啊， 好 嘛，我已经做得好好噶啦，所以如果再要再好啲咁，我知我会死。 多谢史俊强，多谢各位， 多谢 沙拉姐，沙拉姐琴日演嗰个吓身患重病，后来走咗个女性， 应该啊， 简直最佳 女 主角啊！仲記得有一日我哋放呢個 disco 歌記唔記得啊？因為我哋喺個愛好系列啦，咁啊有一個 fans 咧聽完之後話：哇，整翻只最中意嘅年代，可唔可以日日都播啊？咁樣所以耐唔耐啦？又唔可以日日播嘅，因為我哋每日咧有唔同嘅音樂取材啦。譬如我哋今日咧愛好系列又有嚟咯， 哎呀！ 聽緊香港電台第二台，有呢個歌叫《That's the Way I Like It》，最中意。 细个嘅时候咧，一个说话唔知你有冇听过咧，就系讲钱失感情，有冇听过呢个说话？ 有， 嗯，冇错啦。嗱，讲钱失感情，除咗呢个朋友之间之外咧，夫妻啊或者系男朋友女朋友，可能咧更加系会有呢一句说话，因为 危机啊。 系啦，因为譬如话已经结埋婚添啦，吓冇话拍拖啦，咁啊成日都叫捞米落镬啊嘛，即系话大家夹，你冇听过咩？ 有 冇听过？真系冇听过 啊？ 冇啊，即系话 叫做，总之就诶，譬如你一份人工，诶份人工摆咗落去，就唔好计较你有几多，我有几多啦。即系等于有时朋友食饭咧，就譬如阿史金强叫最贵嗰啲，300蚊咁样。我食过，譬如上次我同一个人食嘢啊，佢拍条片闹我哋啊，我食薯角。我出钱嘅，但你哋咧，你记唔记得嗰个朋友？ 嗰次因为有阿徐请食饭，随便坐啊嘛，嗰次叫做唔系咩？ 有个 系咪啊？ 有个 系阿徐请食饭，随便坐啊嘛。 有个马 Sir 咧，就佢嚟到就懒阔佬啦。 但系喺自己懒醒嘅喎，阿徐国系，我哋冇人叫佢嗌嘅， 冇人系啦，冇人叫徐国。 系啊，佢自己懒醒啊嘛。 佢自己拍条片，我就食徐国。 系， 我俾成千蚊，其实边有俾？ 佢哋大鱼大肉啊嘛。 嗰次边有俾一千？ 冇， 最多咪 几百零蚊到啦。 你睇下佢哋， 睇住佢俾嘅， 食几奢华。 好衰嘅个阿 Sir， 呢个人真系系咪禽兽都不如？ 咁又唔系，咁我哋都有食咗佢嘅，但系就冇大鱼大肉咯。薯角又系自己个决定嚟嘅。 我就记得嗰日咧，我未到啊嘛，我迟咗少少。咁咧佢打俾我，好人话：喂，你食咩啊？咁样。咁我讲咗两份餐，因为嗰日我太太咧陪埋我，佢仲话：你食两份餐。 其实我觉得佢应该收，佢唔收翻你一份钱嘅话，已经算系好好啦。因为佢预你一个人嘅嘛，咁你带多个人嚟， 系啊，语气 你带埋你个仔，咪带埋你个女 嘅 话， 系咯，我了嘅，我冇谂住佢请嘅，我谂我俾钱，我唔知道佢请，佢嘅语气 谂住 A A 制， 系怨咒第三集啊， 梗系啦，你知唔知系佢俾钱啊？ 我唔知啊， 唔系话 佢 我唔应该指你哦 ，sorry 唔好意思， 马 Sir 嗰个马 Sir， 阿 Sir 系啊，嗰个 Sir 俾钱啊， 举个例子。即係有時候啲人咧好計較嘅，佢食咗，你食咁貴啊，咁你俾咗你個份咁咯，咁但係如果撈米落鑊就唔好計啦。 又唔係咁講，如果你咁樣講，即係當然，如果你講緊係一家人就冇所謂，但係如果你講緊或者有時有一啲朋友或者係做嘢嘅朋友咧，我真係見過有啲係咁樣啊。我都好老土，如果你係咁， 你有冇試過？ 大家一齊食飯， 係啦，譬如話四個朋友食飯，有兩個飲啤酒，半打半打咁嗌，有啲人咧，佢唔飲啤酒咧，哇！佢即刻出嚟啦。 但你要夾錢喎。 係啊，可樂，佢唯有嗌可樂，跟住，咦，唔對路喎，第二聲 汽水。佢要嗌汽水， 系啦，跟住仲衰啊，先砸橙汁， 即系你撞过，撞咗你咁， 撞过，我就觉得冇乜所谓。咁人哋饮啤酒你去饮噶嘛，系你拣唔饮啫嘛，系咯咁样啦。咁人哋饮啤酒，我觉得系开心嘅表示。 O K， 系 嘅。或者当我一齐食饭咧，你会发觉就即系大家人大约系，譬如可能系大家都会叫一个叫午餐。但系佢就會叫一啲比較貴啲嘅炒嘢啊， 即係198， 係啦， 我哋叫 100幾好咯， 都 係 唔好， 因為人哋要你出翻又唔係咁好，係咪先？但係如果拉雲咧，人哋唔公平啊嘛， 係啦。 好啦，但係而家講緊啲 A A 仔咧，就發生喺夫妻身上，同埋咧就係有啲叫做家庭嘅必須開支。咩叫家庭必須開支咧？咁樣討論區咧有個台灣嘅準媽媽咧就話咧，我同老公拍拖5年，咁都夠啦，5年我覺得 夠啦， 結婚2年啦，即係7年啦嚇。多年嚟食饭啫 ，A A 制，丈夫咧大系20,000+港币，妈妈咧就11,000，即系加埋30,000+港币啦，即系 household income。佢话本来咧就相安无事嘅，但系最近咧因为佢有 B B 啦，做产检发现咧啊嗰啲检查嘅费用好昂贵，咁、不过为咗小朋友健康咧，佢呢啲钱一定要使嘅， 系啊，一定要啦。 咁啊同老公商量啦，咁样，咁点知老公同我讲啦，佢呢啲费用咧佢要先出，我再俾佢。定系我先出，佢就俾我咧咁样，即系话大家点算咧咁样？丈夫希望 A A 制，即系你一半我一半，就唔好要我出晒咁样。咁我太太或者个妈妈咧觉得好难受，佢吓。其实去到呢一个位都要夹钱， 离谱啲， 即系 我觉得离谱， 好唔开心啊！ 系啊， 咁就你点睇啊？即系 女士点睇？ 系咪嬲得有道理啊？ 我不嬲都系一个好大方嘅女士， 我知道， 所以我真系唔会觉得我会可以接受到呢啲咁样嘅，你同我计咯。因为如果你话真系讲紧系一个家庭嘅话，系大家都有份嘅。 生 B B， 咁系咪代表吓？咁系咪代表就到第时如果系生咗个仔出嚟嘅话，就你一生唔可以二四六啊？ 唔系咯， 你唔可以咁噶嘛？系咪？即系我觉得系个呢样嘢嘅话，就点讲都好，佢系老公系一定唔啱。 一定系佢唔啱啦。第时阿仔攞家用翻嚟10,000蚊，嗱，老豆5,000蚊，阿妈5,000蚊，咁真系冇意思。 即系如果我同一个咁样一毛不拔嘅人喺埋一齐，系咪？即系对于小朋友嚟讲嘅话，其实都唔系一个好好嘅教育啦。 我嗰时听过一个讨论区类似啦，嗰个讨论区系点咧？佢就话咧，两夫妇有两个小朋友，一个小朋友就阿妈俾钱啦。 食饭啊，无论系洗费，依一个小朋友就阿爸俾钱啦。咁于是去到餐厅咧就，诶、哎、你帮佢买啦，诶我帮佢买啦，咁样。 冇意思咯，咁嘅家庭我唔会离家出走。 诶、欸，可唔可以咁讲嘅就系话，其实基本上佢哋大家之间嘅感情系出现咗问题咧？ 嗯，佢又未必嘅、 啊，或者建基喺于钱嗰度咯。 可能佢建基一开始已经系咁、啊、A 制，由 你认为咁样嘅话，唔系大家之间嘅感情有问题？ 我觉得 我同你咁计、啊。 我觉得如果佢哋一路都接受，可能佢觉得冇，可能佢觉得冇问题。但我哋旁人睇，我就一定觉得有问题。基本上我就觉得大家一家人，我同意你嘅讲法就系冇乜理由会计到话，喂嗱 A A 制嗱，我头先咧俾咗$100，你俾咗$50，点、 就是、 讲到啊？ 你点解会同一个人咁计算 啊？系啊， 咁咪一定系感情有问题啦、 嗯。 如果唔系感情有问题嘅话，你会唔会同嗰人咁计啊？嗱、嗯，你将佢唔好话系一家人啦、 嗯， 你当我一个朋友， 嗯、 你会点样先同你嘅朋友冇咁计较啊？ 嗯 就系、是、你哋感情好好咯、 啊，好朋友真系冇乜所谓嘅，啱 唔啱啊？ 咁啊， 但系如果 阿马 Sir 同我哋感情好， 当我开始同你计嘅时候嘅话， 视觉又如何？ 系啊，即系开始我同你计嘅时候，系一定我同你出现咗啲问题， 嗯、 我觉得， 即系唔使蚀底俾你。 唔系话开头系咪咁样，或者对方系咪一个咁样，我接唔接受佢？我觉得系大家中间嘅话，应该系有啲事出现咗。 嗯，冇错。 所以我谂可能要从呢一样嘢根源开始做起。 嗯，冇错吓，我唔知而家听紧呢个节目嘅会唔会有啲咁嘅家庭啦，或者屋企成员咧系会咁样计法，不过。 做咩成个比萨斜塔咁样？ 因为佢就位俾阿新闻姐姐， 又唔使嘅，人哋都唔会坐你张热辣辣嘅凳啦。 同埋你咁样， 我咪摊。 同埋你咁样咧，永下身 其实好肉 夹起对住人哋咧，你觉唔觉得有少少核突？ 咪就系咯，阿小白仲企喺你后边添。 你系咪跌一个番茄？ 我坐翻个， 你其实唔 系几， 我坐翻个文昌位。 好，十点半先听咧，十点半嘅新闻同埋财经消息，翻嚟继续。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十点半由张万健报道新闻。施政报告提出由政务司司长统筹打击假新闻。行政长官林郑月娥出席电台联播节目时表示，现时实体报章同媒体有本身机制，但就冇法例规管网上发布假消息。海外其他地方都有法例打击发放仇恨。他认为社交媒体效力非常大，如果散播仇恨会出现极端恐怖主义，令社会安全响起警号。被問到早前有人放風指區議員被取消資格時會被追討上任以來的薪津，是否屬於假新聞？林鄭月娥說不知道有關傳聞由哪裡來，但如果政府每日都要澄清傳聞，就什麼事都不用做。又強調政府對有關問題說法都是一致，就是區議員要宣誓並符合法定要求，否則會失去資格，但法例並沒有列明喪失資格後的薪津處理，局方一直對此作研究。行政長官林鄭月娥說，她對青年的關心和支持從來沒有變，但需要有國家觀念、香港情懷和社會承擔。他說在2019年下半年見到很多學生被煽動迷惑上街做違法的事，有些只有十幾歲的青年企圖製造炸彈，反映青年教育甚至家長教育出了問題。林鄭月娥出席電台聯播節目時被問到香港青年是否仍然有議政、論政和參政空間，他說香港有言論和結社自由，只要不犯法，又說希望更多青年加入政府，下屆政府亦可以繼續吸引更多青年出任政治助理和副局長等職位。美國白宮一名高級官員透露，美中兩國原則上達成一致，總統拜登和中國國家主席習近平將在年底前舉行視像會面。這名官員在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員、中央外事工作委員會辦公室主任楊潔篪和美國國家安全顧問沙利文在蘇黎世會晤之後透露有關消息。據引述有報道指，習近平將不會出席即將在意大利羅馬舉行的20國集團峰會，又說拜登期望與習近平會面。 白宫发言人普萨基话，美中双方仍然研究会晤嘅时机同埋细节，相信美中领导人往来系美国处理对华事项嘅重要一部分。内地过去一日新增25宗新型肺炎确诊个案，全部属输入病例，分别嚟自云南、上海、山东等地，令内地至今共有96,335宗确诊，4,636人死亡，98,000多人康复出院。另外，内地新增2宗喺新疆嘅无症状本土感染个案，境外输入病例有9宗。天气方面，预测本港今日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吹清劲东至东北风，离岸及高地吹强风。展望听日同埋周末期间风势颇大，间中有狂风大骤雨，海有涌浪。下周初天色好转，天气干燥。强烈季候风信号生效，现时气温30度，相对湿度66%。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4,457点，升491点，成交金额359亿，部分活跃港股嘅造价。腾讯控股458.6，升12.2。美团241.2升12.6，阿里巴巴144.9升7.6，中裕燃气6.53升9仙，盈富基金25.12升5毫，中国平安54.5升9，快手85.1升5.6，网易139.7升11.7，淡仔国际新上市报3.11。美元对其他货币嘅卖价。港元7.785，日元11.51，瑞士法郎0.928，加元1.259，人民币6.448，英镑对美元1.358，欧元对美元1.156，欧元对美元0.728，新西兰元对美元0.692。日经平均指数报27,972点。升443点，港金现价报16,380元，升15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759.48美元，卖出1,760.43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Toby 先跟你讲黄大仙的正德街，因为有棚架倒塌，现在介乎龙胜楼至到沙田坳道一段需要全线封闭，一带是挤塞，揸车的朋友请你改道行驶。重复多次，就是黄大仙的正德街，因为有棚架倒塌，现在介乎龙胜楼至到沙田坳道一段是需要全线封闭，一带挤塞。至于较早前观塘绕道去旺角方向，跟着观塘码头慢线的交通意外已经清理好，交通回复正常。呈祥道去观塘方向，近住明爱医院快线的交通意外都是清理好，这一段路交通都是回复正常。隧道方面，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龙尾在湾仔运动场，西行排到去景隆街；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爱民村，七咸道北去红隧方向排到佛光街桥底，加士居道过海排到卫理道。路面情况在港岛方面，城西道去坚尼地城方向，跟住坚尼地城游泳池一段车多，龙尾去到山道对出。咁喺九龙方面，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一段慢车，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排到康庄道桥底。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嘅位置有狮隧入口方向沙田、清水湾道郑直之去大清、大埔道尔登华庭去沙田、渡船街东莞街去美孚、大埔公路松仔园来回、青山公路中山台去荃湾，同埋元朗朗平新路方向朗平。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有快乐。Radio 2 Hi, this is Mariah Carey. I'm Anna Lewis. Hi, this is James Blunt. Hey, this is Alicia Keys. Yo, what's up? This is Jason Mraz, and you are listening to the funkiest DJ in Hong Kong. It's DJ Alex. Come on! 星期六黄昏六点到晚上八点，香港电台第二台，全球巨星云集，李志刚环球榜。 百年以来，中国人承受了不少苦难和挑战，在逆境之中敢于照亮，敢于坚持， 一个个英雄的付出成就了今日的中国。 盛世华章耀香港，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大型文献专题片《 敢教日月换新天》， 逢星期一至五晚上9:30首播， 同日晚上11:30重播， 港台电视31。 无论身体几 fit 都好，要预防2019冠状病毒病，接种疫苗好重要。我哋一直以嚟接种各种疫苗去预防传染病，疫苗帮助免疫系统产生抗体同记忆，将来一旦接触到病毒，免疫系统就会迅速作出反应抵御病毒。这个是保护自己同其他人最简单同有效的方法，大家一定要接种疫苗啊！ 你哋好啊，我是胡峰，怎样做一个快活人，最紧要最紧要最紧要的就是健康。怎样才可以健康呢？我的心得就是多些行路，扭下拧下揈下脚揈下手，那就 OK 的了。如果行动不方便的呢，只是呢动下手那就 OK，可以令到自己健康的，千祈不要懒啊， 记得听啊。 星期一至星期五上昼10:00到下午1:00，风冲快活人。 冇错啦，今时今日咁嘅服务态度唔得嘅，咁有时咧做客人咧就会就住自己嘅立场咧去投诉啦，咁样我见到讨论区咧就有个人咧就话食某一间汉堡包店，咁有呢个汉堡包店咧就卖埋一啲叫虾堡啊，即系虾啦，总之系虾啦咁样。咁佢 虾肉汉堡， 虾肉汉堡啦， 即系就将啲虾揼到好似汉堡包。 冇错啦，咁跟住咧佢就放上网就投，即系唔系投诉嘅，即系有少少指责咁样啦。佢话食虾堡咧，佢话搞错啊，嗰个虾咧仲有少虾。壳嘅食到有虾壳，佢两次向店员查询，同埋获个回复只话：先生啊，虾有虾壳系正常， 唔通有嚿蟹壳喺度？ 虾有虾壳系正常。 今日好醒你系咪？有虾有蟹， 仲要系左钳个。 系啊，我估咧佢嘅唔开心就系、是、你应该整干净晒成个虾肉俾我，就唔应该有虾壳嘅咁样。咁跟住佢再向店员强调：喂，如果我唔知啊，惨咗你死人噶咁样。 系呢个又危险嘅嗬。 虾壳、 你理论上你会食到嘅。唔同鱼骨，因为佢真係有大啲嘅体积， 一片一片， 系啦，咁嘅样，咁亦都有人 咁佢想点啊？ 有网民就留言话：系、我都试过，食过两次都有。咁、有人就话虾壳可以直接食嘅，跟住啲人就话吓。蝦連殼食得唔得㗎？ 得啦， 得啦，係 咁啦。蝦米啊，有啲人就喺度討論緊呢一樣嘢啦。亦都有啲人話咧，呢一間公司嘅炸蝦製法類似日式嗰啲 tempura 啊，蝦味有殼咧係正常嘅。不過呢個事主唔知道就怪責人啫咁樣。 嗯， 係啊， 溝通清楚。 就想問嘅就佢究竟係已經係將嗰啲蝦係剁到爛曬，即係將佢搭成好似漢堡咁啊？ 我冇食過。 定係你講緊話好似 tempura 咧 ？tempura 有兩個做兩個。个讲法啦，如果你话好似 tempura 咁啊，其实基本上佢系仍然系继续佢嗰个虾嘅形状，佢只不过系染咗啲粉啫，真系咋。咁其实 tempura 你最后尾嘅时候你都 虾尾啊， 系个尾咧，其实基本上系有佢嗰个尾巴系仍然喺度嘅。是咁樣， 你 唔 會 miss 嘅。 嗱， 呢個事主咧，即係擺咗呢個新聞上嘅咧，澄清話：喂，你哋唔好再話我住啦，因為我入個人咧係有甲殼素過敏啊，所以我先至會咁大反應。啲人話：咁過敏你唔好食蝦啦，係咪啊？ 好奇怪 咁咯，咁所以個個人唔同啦，係咪？ 哦 ，OK。 咁啊，總之就小心啲咯。如果你真係叫呢啲叫有蝦嘅，我覺得 點會小心啲啊？如果你有甲殼素過敏，係唔應該 食 有甲殼嘅嘢喎。 小心啲意思就係選擇食物。方面系啦，因为有啲嘢你唔知㗎。 系啦。 咁、但系你唔可以话，因为你食咗一个咁嘅虾汉堡，跟住有虾壳，跟住咧又要将佢摆上去，咁跟住有啲人同你咁样讲嘅时候，你又话其实我有呢个虾壳嘅咩？ 有啲奇怪，系 啊， 嗰个逻辑， 好似为自己喺度 辩护咁样， 系 啦。 嗰个铺头应该有其他嘢食拣啫，系咪？ 大把啦。 咪咯，咁 咪 揀其他嘢 食咯。你唔係專門店啊嘛，係咪？ 係咯。 其實你哋會唔會投訴㗎？即係譬如可能係 如果 蝦殼 嗰啲咁小事，我唔會投訴。 係咯，咁有啲乜嘢你先至會投訴啊？ 酸酸縮縮一定投訴。 壞咗梗係投訴啦，係嘛？ 曱甴嗰啲一定投訴啦， 嗰啲一定投訴啦。 你哋會點投訴㗎？ 咪話俾佢聽咯。 係啊， 咁啊，嗰只曱甴仔就喂。过嚟， 唔会， 你会点样噶？ 失图啲咯，即系话俾佢听。上次已经系啦，俾佢睇，哇咁样，咁处理咗。 一般我觉得都会好诶礼貌地帮你回收翻啊，或者点样。 系啊，唔需要即系夸大其词。 因为我感觉上，我会觉得咧，我相信啊吓，即系做亲食肆嘅朋友嘅话，佢唔会想嘅。因为若果你话真系有啲咁样嘅投诉嘅话，首先佢要处理啦。第二样嘢嘅就系你会传开去，跟住系会影响到佢自己嘅生意嘅。所以我觉得要系基于咁樣嘅諗法嘅話咧，我通常我都會咧叫個 manager 埋嚟，咁跟住佢就會係細細聲話俾佢聽，甚至乎佢就會喺佢嘅耳邊度同佢講，就唔好喺影響到其他嘅食客嗰度咧，令到佢為難， 好尷尬㗎。你聲大夾我，喂有曱甴喎，過嚟咁好核突。 我諗佢唔係想嘅，有邊個出嚟打開門做生意係想有啲咁嘅事發生？我諗唔會啩，除非佢係曱甴漢堡啦。 喂，你有曱甴漢堡有隻蟻喺度。我唔介意啊，曱甴。 我真系喂， 有曱甴就正常，系咪？ 你唔好以为我唔知，我有个蜘蛛喺度，系咪先？ 系啊， 即系我会系咁样咯。但系我有时我系见到有啲人咧就会好啷礼嘅。咁我觉得若果你话真系个投诉嘅话，其实大家都系一种互相嘅尊重，啱唔啱啊？咁其实如果你话真系细细声咁嗌佢过嚟嘅话，我觉得通常大家都有商有量嘅。但系如果你话真系好啷礼嗰啲，我都有见过咯。我觉得佢系想唔俾钱啊。 系咯，想屈嘢。 你有冇见过啊？ 我知。唔單止唔使俾錢，可能佢仲攞少著數。 係啊，攞著數， 可能唔係呢一碟添，可能成餐想唔使俾錢。 嗯， 聽過啲新聞㗎啦，即係有啲地方啲人自己帶曱甴去食完咗，差唔多踢落去。係 啊， 跟住喂有曱甴喎，希望唔使俾錢。呢啲咁嘅行騙更加不要得添啦。 係啊，個 manager 就誒唔係喎，我哋呢係德軍曱甴嚟㗎喎，我哋好少有啲咁細只㗎。 即刻攞鹽絲，係啦，佢唔係浸死，唔係淥死嘅。 廚房我哋嗰啲曱甴出嚟，係啊，出嚟 俾你睇下。 咁嘅樣㗎喎。 係咯，咩啊？我哋呢曱甴系呢只款嚟噶， 有冇呃我啊？傻嘅！强烈季风信号现正悬挂，早晨听紧风 show 快活人，翻嚟有网上情。It's been 7 hours and 15 days since you took your love away.Your love Since you've been gone I can do whatever I want I can see whomever I choose can take away this blues cause 全呢个 calling 嘅呢一首 Nothing Compares to You， 强烈季候风信号现正悬挂，30度气温，相对湿度63%。今日大致多云，有几阵嘅骤雨，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吹清劲东至东北风，离岸及高地吹强风。听日啊，星期五同埋周末期间咧，风势颇大，间中狂风大骤雨，咪留意住咯。海有涌浪，下昼初天色好转，天气干燥。 网上情。朋友不必太多， 有没有听过这个讲法呢？很多人都说可以认识到几个不离不弃的好朋友真的不容易，很多人做了朋友行一行一就散了，成为陌路人。有人做过调查，在九个城市里面，就是我和我的朋友们，发现86% 的人认为自己的好朋友不超过4个，而72% 的人呢，苦恼于社交过度带来的困扰。的确，由细到大，我们同上百上千的人倾过偈、见过面、翻过学、一起在公司出现、手机有大家的电话号码、睇过大家的一啲 Facebook 啊等等的资讯，但真正称为朋友的又有几多个呢？多数人只是出现在我们生命之中某一个时刻、某一个地方、某一个阶段。当利益完结的时候，大家没有利益了，没有瓜葛了，关系就会终止。就好像坐公车一样，到站落车，下一站又有新的朋友。最后你会发现，一起行了这么多年，还没散的人可能只有几个。讲到交心的好朋友就更加少了。生活之中，有啲人认为，我好多好朋友噶，感到沾沾自喜。但佢所谓嘅好朋友，只系一齐饮下酒、唱下歌、倾下偈、玩下。真系讲心事嘅、陪你嘅，有几多个呢？曾经有个 H 先生，35岁，住喺高档嘅出租公寓里边，平时接触嘅都系啲高阶嘅客户，大家都系有钱有面。佢话有一次佢自己嘅生日。想约几个人嚟食饭庆祝，佢唔想一个人过，但系佢查翻佢通讯录，睇嚟睇去都唔知约边个好，因为大部分都系生意嘅客户，只系生意嘅关系，私底下一啲来往都冇。再谂下自己嘅朋友啦，好多人做咗人爸爸噶啦，周末梗系陪太太陪小朋友啦。有啲人虽然系单身，但又好耐冇联络，叫佢嚟系咪好奇怪咧？最后他决定这个生日都是自己一个人度过。随着人的年纪增长，你会越来越认识到朋友不是真的很多，好的朋友更加少。虽然现在网络拉近了人和世界沟通的距离，但是拉近了距离就永远了心理的距离。冇错，你嘅 Facebook 啊，或者你嘅户口，好多人 like 你，好多人留言，但呢啲又算唔算系你嘅真正朋友？随住年龄嘅增长，人渴求朋友嘅数量就会越嚟越少，品质嘅要求就会越嚟越高。你慢慢明白一个真理：人其实唔需要太多朋友，只要有3到5个可以交心、倾到偈、陪到你，咁就够啦。尤其是就算没有朋友，原来人一个人独处那个感觉都是挺好、挺清静的。 Living alone. think of all the friends I've known. But when I dial the telephone, nobody's home. Sometimes I feel so insecure, and love so distant and obscure remains the cure. 有个听众咧 send 咗 message 俾我啊，阿 Sarah， 我同你咧有会唔会喺沟通，即系我哋嘅表达方面有问题咧？佢话我哋成日话史湛强好似好肥好老，我冇咁讲，你有冇咁讲？ 有， 我哋有咁讲咩？ 有， 我哋有话 肥好老啊！ 我冇话过佢好肥好老啊！ 有。有， 我话佢，我话佢肚腩大啫， 系肚腩大咯， 佢唔肥。不过咁样嗱，呢个叫瑶瑶啦，佢个文章咁讲嘅，成日听你哋讲史湛强好似好肥好老，我上网搵佢嘅相，原来好高大靓仔噶。 哦，佢攞咗彭于晏嗰张相， 你系咪揿错咗咧？ 唔系，佢嗰张相系真系几靓仔噶，但系佢系因为未开始发福，同埋系嗰阵时候， 你未开始发育， 未开始发育嘅时候， 未开始发 育啊嘛， 系啦。咁阿瑶瑶咧，好似食咗防腐剂咁，都系咁靓。 靚女啊咁咯，咁啊多謝魚啦， 有食啊嘛，可唔可以介紹我？ 琴日個劇都講咗， 你咪就去買嘢嘅時候，你睇佢有防腐劑，你咪即刻 個包， 唔好亂講啊！ 唔好亂講，唔係 我講少啫， 係啊， 冇錯。好啦，咁啊多謝瑤瑤啦。咁啊，其實朋友們咧聽咗我哋嘅節目之後咧，如果啲咩 有反應係啊， 意見啊，想法。多啲話俾我哋聽，我哋需要知道嘅嚇，冇錯啊！好，快樂早上11點鐘，今日咧又食嘢嘅時候啦。 冇錯，我哋又有我哋嘅哇犀利啊！ 唱歌啊， 唱歌啊，同我哋今日哇好食好，喂佢每一次啲嘢都係好好食 啊！好食啊！ 尤其是而家開始涼涼地，你 哇肯定要食多啲啊，加多兩碗白飯。 有我哋嘅風騷食堂啊， 冇錯， 一陣間就會出現啦。 冇錯啦，強烈嗰個風騷仍然懸掛，我哋先聽11點新聞。 是美国处理对华事项的重要一部分。内地过去一日新增25宗新型肺炎确诊个案，全部是输入病例，分别来自云南、上海、山东等地。内地至今一共有96,335宗确诊，4,636人死亡，98,000多人康复出院。另外，內地新增2宗在新疆的無症狀本土感染個案，境外輸入病例有9宗。天氣方面，一股達強風程度的東北季候風正影響廣東沿岸，同時南海北部有雷雨，另外位於南海中部的低壓區正逐漸增強，一個熱帶氣旋似乎在形成中。预测本港今日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吹清劲东至东北风，离岸及高地吹强风。展望听日同埋周末期间风势颇大，间中有狂风大骤雨，海有涌浪。下周初天色好转，天气干燥，强烈季候风信号生效。现时气温系30度，相对湿度65%。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4,548点，升582点，成交金额451亿。部分活跃港股嘅造价，腾讯控股463蚊，升16.6；美团245.6，升17蚊。阿里巴巴145.9升8.6，中裕燃气6.53升9仙，盈富基金25.2升5.8，中国平安54.3升0.7，快手86.6升7.1，小米集团21.25升7毫，网易141蚊升13蚊，汇控43.45升1蚊。外币对港元嘅卖价。美元7.786，英镑10.574，瑞士法郎8.39，澳元5.669，加元6.185，新西兰元5.388，欧元系8.9969。每百日元对港元6.984，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2.92。日经平均指数报27,990点，升461点。港金現價報16,380蚊，升150蚊。倫敦金每安士買入1,758.31美元，賣出1,759.08美元。香港電台經濟行情報道完畢。 交通消息直擊報導。 Didi 講較早前啦，黃大仙嘅正德街有冧棚架需要封路嘅，咁而家封路重開啦，就係介乎龍城樓至到沙田坳道一段正德街，咁而家封路重開，咁揸車朋友咧可以行翻呢一段嘅正德街。隧道方面嘅情況，紅隧港島入口告士打道東行過海排到灣仔運動場，西行喺景隆街堅拿道天橋過海排到皇后大道東。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康庄道桥面，七行道北过海龙尾温思劳街，加士居道去红隧排到卫理道。路面情况在九龙方面，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一段车多，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龙尾康庄道桥底。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思瑞入口方向沙田、清水湾道郑直之大清、大埔道以登华庭沙田、渡船街东莞街美孚、三号干线七号码头荃湾、大埔公路松仔园来回、青山公路中山台荃湾、元朗朗平新路方向朗平、科学园路马料水码头科学园、 最后环保处提醒你，引擎空转造成污染，影响健康，记得停车熄匙。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有快乐。 Radio 我觉得呢个人相当有嫌疑， 即刻转身射个三分波。 电视节目有好多种，不过个个节目都必须要有电。停电一日，我哋都嗌晒救命，何况日日电视节目悠游在四方，出位家族二，今集主持人远赴苏格兰一个荒芜小岛体验生活，岛上面冇电力供应，岛主一家究竟点样过生活，又点解去嗰度生活？今晚十点，港台电视三十一。 我们在乎你，同心抗疫。 香港医学组织联会代表、香港风湿学学会义务师傅苏浩医生： 风湿病最主要的原因，其实都是自身免疫系统的问题。咁好多病友咧，其实好多时咧都系自身免疫系统乱咗，咁我或者过分活跃，咁咧就会导致咧个免疫系统咧就会攻击自己身体啲器官。咁而我哋暂时咧有啲证据都显示咧喺新冠肺炎这个层面上呢，其实我们的病有个感染的风险是增加了的。另外呢，就是感染了之后出来的后果呢，都是有机会是会比平常人会差一点的。另外一点就是我们很多时候我们的病友呢都会有一些叫共病的。啊，即是意思呢，就是有些叫并发症，即一起出现的病。类风湿性关节炎啊，红斑狼疮的病友可能都很多时呢他都会有些高血压啊，或者例如肥胖啊，咁总括呢三点的因素呢，所以我觉得我哋啲病友其实是真係属于一啲所谓叫做高危嘅群组。咁我哋平衡个好处同埋唔好处之后呢，都係呢建议我哋所有啲病友呢，如果喺个病情係稳定嘅情况底下呢，应该及早接受疫苗嘅。 我们在乎你，香港电台同心抗疫。 守护香港，由我哋主动抗疫。政府推出安心出行流动应用程式，方便市民记低行程，进入指定场所嗰阵，记得用 App 扫一扫 QR code， 资料只会储存响你手机度。当你去过嘅地方可能有确诊者都去过，个 App 会因应唔同情况发出提示同健康建议，大家都用，出街就更安心啦。抗疫人人有份，扫一扫安心出行。 大家好，我系 Sam 虚，只要乐观豁达，凡事向好的方面去想，保持平常心，处变不惊，用松容的态度去面对命运的安排，就应该算是快活人了吧。 哇，正啊！ 逢星期一至五，朝早十点到晏昼一点， 放手快活人。 好啦，又嚟到我哋嘅丰收食堂。 系，欢迎啊，昌哥。 欢迎晒，欢迎晒。好啦，咁今日咧，我哋呢一个材料咧，我可以咁同你讲，我从来未试过喺屋企自己煮嘅，因为通常咧都会只系出去食嘅啫，同埋食亲嘅话咧都系烧咯，烧乳鸽啊，或者系卤水啊， 卤水乳鸽都好味啊。 我冇諗過喺屋企又可以自己搞，你肯定我，你真係唔會好咧嘅。 唔會好咧嘅。 喂，如果啲港女搞到咧，四大長老嚟到佢屋企食咧，絕對有分家。 你點解會選擇我哋今次我要教呢、這個即係乳鴿，仲要係兩食喎、 啊？其實咧，我就係正如你啱啱話頭啦，好多呢啲嘢都係要出面先食。係、 嗯、 喎。咁其實咧，屋企都真係整到嘅。 嗯。 係啊，同埋如果屋企去整就比較少有呢啲菜式啦。 佢、真係贏啊！ 係。 贏曬啊！ 好啦，咁今日我哋嘅兩食，你可唔可以都介紹一下先咧？就係、是、當時我哋知道嘅就係話個主角就係乳鴿啦，係啦，乳鴿嗰只係我先炒鴿脯，炒鴿脯嘅意思係炒鴿肉， 係啦，起佢啲肉啊，啲胸肉啊，即係個髀啊，我哋起咗骨啊，攞嗰啲肉。 就叫夾譜啦。 昌哥唔好玩啦，魚蛋好細 只 嘅， 系啊， 易整嘅系咪？ 好容易嘅，真系。 我 点整？ 我就喺度 谂 紧，你啲咩细嗰啲咩春鸡啊，又或者啲咩乳鸽啊，咁我点搞啊？我唔紧要，我哋一阵间先搞。另外仲有嘅就系两食嘅，就系剩翻嗰个壳啦，系咪啊？吓，个夹壳。 系啊，因为我哋起夹譜咧，咁剩翻个壳啦，用唔到噶嘛，因为佢仲我哋冇可能起到完全肉出晒嚟噶嘛，即系翼位嗰啲我哋起唔到，所以唔好浪费，我哋直情。拿去煲埋一个汤， 犀利 啊！唱歌。 今日呢一个嘅汤咧，就系呢一个嘅，就系甲壳淮山磁实原肉汤，系嘛？冇读错， 系啦。但我通常读磁实磁实 磁实，系啊。我以为磁实磁实磁实 都可以嘅。 原肉汤， 磁实即系一粒白色，上面有少少红色嗰啲啦，系嘛？ 嗱，永远都系噶啦。食材我哋介绍咗之后嘅话，要话俾我哋听，究竟咧呢两样嘢有啲咩嘅好处咧，对我哋嘅身体？ 乳鸽咧系真系好有营养。咁咧，佢脂肪含量咧系好低嘅，同埋个蛋白质系好丰富嘅。 哦，真系噶？ 系啊，坊间咧有传一甲性狗鸡嘅。 哇！ 呢句好似好劲咁样 啊！一甲性 狗 鸡， 即系咩意思咧？佢嘅营养 系啦，营养 即系一只白鸽就已经好过你食九只鸡。 系啦，乳鸽， 乳鸽特别系乳鸽， 白鸽又唔同啦。咁我又想问下大家，知唔知咩叫乳鸽先？ 乳鸽系咪喺佢出世到唔知几多个月之前嘅先至叫做系乳鸽啊？都大只嘅话就变咗白鸽噶啦。 系啦，系出世嗰阵时嘅13天。 13天啊！ 13天， 唔系好细只， 就叫乳鸽啦，真正嘅乳鸽。 哦，真系噶。 14天咧， 第14天 就 变得白鸽啦， 中鸽噶啦， 叫中鸽噶啦，真系噶。咁啊，个价钱系咪争好远噶啦？又 其实唔系噶，只不过咧系佢 size 开始会变化。 嗯。 咁啲人建议食用咧最佳嘅日期咧就系佢第13天，就真系叫真。真正嘅乳鸽啦，系啦， 咁又食用。如果系真系14天同埋13天，你有食？ 其实差不多嘅，差不多嘅。 咁如果譬如话10天、8天嗰啲得唔得？ 未得嘅嗰啲系啊， 我又未得， 又太细只， 因为可能佢太过细只啦，啲肉又未够多啊，咁啊又比较浪费啦。 即系数住13日。 好啦，咁我哋要去买啦。咁就系而家啲乳鸽，我连去边度买我都唔知。超市啊？ 超市都可以，有啲咧正常有啲冻货铺头都有得卖嘅。 冻货 系啊。有啲我哋就去買啲新鮮嘅雞檔嗰啲咧，都有時都會有嘅。 我最近去買新鮮雞檔咧，就真係冇啦。 你可能嗰啲要你叫人留先會有， 要留 要留嘅，即係唔會話你行過諗住見到，今日整兩隻先咁樣冇嘅。 係咯 ，OK， 即係乳鴿，如果係嘅話，你就盡好就買新鮮又得，又或者係冰鮮嘅都可以，係咪？ 都可以。 好啦，要買幾多乳鴿咧？咁細只。 我咧一 四人 係啦，四個人我就建議人一隻噶啦，最基本 嘅。哦，每人一隻，四隻到。 係啊，咁你起出嚟咧，我諗一人都有3至4片食下嘅。 哇，個大食啲嘅咪夾咗6片，我咪冇。 太少啦，係嘛？ 我哋加埋阿楊6隻。我想問下幾錢一隻到啊？而家 通常咧，如果乳鴿就20多蚊一隻，20多蚊，28蚊到。 咦，咁幾經濟實惠喎！我仲可以整個湯， 105蚊。就兩隻，我唔理你。 好啦，咁我哋買四隻乳鴿啦，跟住翻嚟 六隻啦， 六隻啦， 煲湯都要夠力啲嘅。 聽到未啊？咁如果係我哋需唔需要要個頭點處理啊？ 個頭咧，我哋就切咗佢， 唔要啊， 跟住唔要嘅，留翻先，擺埋一邊。我哋先喺個胸，佢其實中間有個軟骨嘅， 係啊， 我哋只係中間度開一刀，咁介起咗個皮之後咧，基本上我哋用手一搣，佢胸嗰兩嚿肉就出咗嚟， 係最大嚿嗰兩嚿肉， 就唔同起雞可能真係要係咁狂片啊，黐住啲筋啊，乳鴿比較幼嫩啲嘅，處理都容易方便。咁起咗胸嗰兩邊肉啦，跟住連燒帶打咧。就夹佢嗰两只大髀， 哇！操，嗱呢啲嘢你搞我唔搞， 系交俾我，交俾我 夹嗰两只大髀之后跟住 系啊，咁因为佢 擘开佢， 系啦，佢两条腿咧，佢系咪有个接位嘅？即系大髀跟住小腿嗰边，咁基本上咧，我哋一掹出嚟咧， 扯出嚟， 系啦，中间嗰度一开咗嗰个大髀骨，跟住我哋咁一褪出嚟就一嚿肉噶啦。 OK， 系啊，咁我听 好方便 嘅，容易 比较容易啲。佢唯一最难就系啱啱佢有啲筋位黐住个骨咧，可能你就要轻轻揩。因为嗰个系净扯唔断嘅，咁啊基本上得一个位系比较麻烦啲。咁啊，因为个翼咧，我哋就唔花咁多心思落去啦。 系啦，唔好搞啦。 系啦，咁我哋因为个甲壳咧攞去煲汤都要有翻咁上下乳鸽先煲到噶嘛。咁基本上起胸、起髀，咁啊同埋佢胸下边佢有个针位嘅，但系比较细，但系嗰个好香嗰个肉。咁啊，基本上我哋起咗之后咧，我哋就轻轻攞出嚟调味，咁咧都系俾少少盐，少少蚝油。咁啊，如果咧你话纯粹简单啲咧，就咩都唔好落住，净。 定味都唔好调啦，我哋炒嘅时候咧，先咬个湿湿地嘅芡咬落去都冇问题，因为我哋食乳鸽咧，一定要食到佢嗰个酥香味。咁、所以唔建议落姜啊，落太多嘅调味就唔适合。 你所谓嘅酥香味嗰一阵酥，其实就系似系嗰啲，譬如系牛肉嘅酥，或者系嗰啲鸽肉嘅酥味，或者啲羊肉嘅酥味， 系啦，有啲鸽肉味。 好啱我哋有风骚嘅，系咪？ 知你风骚咧。 但系如果有啲人佢哋唔中意嘅，我可唔可以劈咗佢噶？或者略嫌系将佢减少少少咁样？你建唔建议？其实要可以摆啲咩落去咧？ 酒， 因为有时我会中意食，系啊，但系我又会惊佢太过酥味得劲。 系啦，要迁就大家。 就酒同埋姜，你就可以系咁倚劈少少。 都唔系咁倚噶啦，因为如果你佢姜味其实冚落去都冚得几犀利。系啊，所以落少少咯。如果真系唔系，系啦，轻轻少少。咁啊，调一调就冚一冚佢个味啦。咁啊，我哋炒鸽脯咁，其实就俾翻啲蔬菜一齐炒啦，西芹又得啊，西兰花又得啊。近期我中意食法国边豆。 法国边豆啊，你有冇成日追佢啲法国嘢出嚟嘅？ 法国人啊， 系法国边豆系。 佢嗰只咧，类似啲四季豆啊， 长条状， 大约一只手擘大咁长， 八寸到啦， 系啦，八寸，系啦，差唔多八寸到。咁同埋咧，佢我哋日常食嗰啲四季豆咧，大部分都有衣嘅， 冇错。 同埋嗰啲麦豆都有衣，我哋要搣。而嗰只豆咧，我又觉得好方便。咁啊，基本上炒埋一齐去食，又好嫩口咁样 ，OK， 我觉得。 好，点炒法咧？ 你可以轻调味啦。又可以唔需要调味，咁咧，但系咧，因为我哋本身咧呢个鸽肉系有佢肉味啦，咁我哋就要靠其他食材攞翻其他香味出嚟，咁我就会拣西芹啦，都系搣衣，咁我哋落啲姜、蒜蓉，把爆起镬，煎咗个乳鸽先，咁屋企又简单啲啦，唔好话倒起啲咩啦，咁煎到咧轻轻煎两遍，跟住就落埋西芹，咁啊俾啲盐落去炒，咁因为咧西芹会出水啊嘛，咁所以咧我哋系唔需要加任何有水分嘅嘢。咁我哋炒啦，因个人喜好啦，咁有啲鍾意食莲藕爽嘅。 莲藕鍾意。 都可以再加少少。 但如果莲藕我会落南乳喎。 你突然间你越嚟越加得多嘢。 係啦。 首先头先我哋有讲。諗到想食就想抌落去。首先我哋要知道嘅就係话我哋而家开始喺度炒緊嘅就係嗰个鸽脯啦。咁嗰个鸽脯落咗去嘅话呢，我哋就头先你讲嘅就係话法国。 边豆。 边豆。 边豆。 跟住呢如果你鍾意嘅话呢，又可以再加多啲嘅就係西芹啦。 西芹啦。西兰花啦。 西兰花啦。 嗱 吓，莲藕啦， 但每一次 全部都 摆 入去， 唔同嘅， 分开嚟， 系啦，即系随你个个人喜好去变呢样嘢。 我拣西芹同莲藕， 西芹莲藕 ，OK。 好啦，咁我哋开始开火，我哋需唔需要啲嘢要爆香个镬？ 要啊，我哋爆啲姜米啊，爆少少蒜头啊，攞翻个香味先啦。跟住后屘咧，我哋就煎个乳鸽啦，煎到咁上下之后咧，咁啊西芹，因为我哋翻到嚟已经处理咗噶啦嘛， 冇错。 咁我哋西芹就切一嚿嚿， 一度 系啦，莲藕切片，咁啊抌埋落去同炒，因为基本上呢啲就咁食都食得噶啦，咁所以我哋唔需要话烚咗佢啊，或者炒好耐啊， 明白？ 系啦，咁炒一炒，因为我哋本身乳鸽冇调味，咁呢度时候就要调味啦。咁咧，我哋就大约一汤匙嘅食用水，咁俾少少蚝油，咁啊，我中意落少少鸡粉，少少糖，叮咁多盐，系啦， 佢嗰啲份量都几好啊，少少糖，叮咁多盐，真系几多。 跟住咧， 如果对于唔识嗰啲， 如果你咁样讲啦，我以茶匙去讲啦， 多谢 一汤匙嘅食用水，咁咧就六分一茶匙嘅糖， 六分一 系啦，八分一茶匙，好少，真系啲啲嘅咋，因为我哋食翻佢原味啊嘛，同埋本身菜蔬都有味。跟住鹽花咧，我哋叫鹽花咧，唔好講話幾多個 gram 或者幾多個茶匙，鹽花 撒鹽花 係啦，好似外國有一個咁樣撒鹽嗰個撒鹽膏啊，係啦，少許 撒鹽膏 係啊， 知道 跟住我哋就俾翻少少生粉喺個水嗰度開一開，基本上車落去炒勻，咁啊拉尾開翻大火，咁啊 OK 啦， 哇，正啊正啊， 好味好味，唔需要話即係乾曬或者咩㗎啦，其實 唔會啊，你咬咗嗰個芡咧，佢面頭就會令身，而嗰個菜色又唔會。有太多嘅水分。 好啦，咁我哋头先咧就用咗佢嗰啲肉啦，咁啊剩翻嗰个就壳啦。 系， 咁我哋要煲汤啦噃。 系啦，煲汤咧，我哋要准备啲材料啦， 包括有 淮山啊、时实啊、原肉啊咁样啦。 好啦，又可以讲下嘅就系呢一个嘅就系甲壳淮山时实原肉汤，究竟有啲咩好处咧？ 佢咧主要就系呢个排肝毒。 咦，我要饮啊！ 系啦，呢、這个我 你咩都要饮嘅， 系啊， 实在太 留啲俾我啦，留啲俾我，我都 留半碗，我留半碗。 好，排肝毒啦， 系啦，同埋益气啦，同埋助呢个运血嘅， 系即系个气血方面嘅话，可以俾佢去得好 啲， 系啦。 好，咁我哋嘅甲壳咧会大约用几多只啊？要 就系、是、我哋啱啱用剩嗰啲 摆晒落去咯， 系啦， 系啊，冇所谓啦。 可能我哋六只， 嗯， 就车晒落去。咁但系乳甲咧，佢虽然有呢、這个功效， 嗯、 但系咧佢。如果淨係乳鴿殼咧，佢煲呢個湯係出唔到個味，咁、 哦、 所以咧我哋要係啦，唔夠力咁點啊？要揾幫手啦， 加肉 係啦，加肉或者糖排、 嗯、 都可以。咁、 嗯、 啊、如果我哋做法就係鴿殼啦，我哋起咗肉洗淨啦，連埋啲赤肉糖排都係輕輕洗洗，咁、 嗯、 啊加落個煲度，咁、 嗯、 啊我哋大火煲佢、先15至20分鐘，收水先。咁、 嗯、 啊淮山啊、時實啊、原肉咧轉中細火嘅時候咧，就可以擺埋落去。我哋建議咧煲一個半鐘， 即加咗頭先你講嗰啲時實啊，同埋嗰啲淮山之後，就煲一個半鐘。嗯，我成日都想問一個問題嘅張哥，因為咧就我自己屋企咧好中意煲湯，咁、 嗯、 但係咧我就聽人哋講嘅就係話，因為咧你煲湯，不論你係買排骨又好，或者你係買肉又好咧、嗯，你係需要飛水嘅、 啊， 飛水又有好多個唔同嘅版本。有人話嘅咧就係 凍水，有啲熱水， 有啲係凍水，有啲係熱水，有啲係要滾到佢咧會蒲曬啲嘢出嚟之後，我話咧就熄火。究竟係乜嘢先至為之正確嘅飛水、 啊？ 我真係頭都 為咗飛水都嗌交咁滯。 嗱、你啱啱講三樣嘢咧都正確。點解咁講呢？如果你滾水落咧，我哋係主要飛啲筒骨類型嘅。咁、 嗯、 因為我哋 就用滾水。 係啦，因為我哋大火佢滾啊嘛，佢夠力啊嘛、 嗯。 一落去咧，立死咗佢先。 嗯、 跟住咧，佢不停喺度滾嘅，嘔翻曬啲嘢出嚟。咁、 嗯、 但係如果滾赤肉咧，我就唔建議用滾水啦、 嗯。 我哋用凍水。 嗯 慢慢將佢裏面嗰啲血水嘔翻出嚟， 逼 翻出嚟，即其實用唔同嘅食材咧，就真係有唔同嘅方法嘅。 哦，即其實所有都啱嘅。 係啦， 但係如果我用一啲，譬如可能頭先你講嘅就係肉啦，或者係大桶嘅骨啦，咁仲有一個方法係揾嚟做乜嘢 啊？仲有一個方法 排骨啊？ 排骨我哋都系咁飞嘅， 都系咁飞嘅，都好似系， 但系拖两下，但系主要咧、 嗯， 其实你拖唔晒嘅。我哋拖一拖咧，人哋嘅意思咧，其实系叫拖走表面嘅污糟嘢。 系、 嗯、啊，你但系你因为咧嗰件嘢大件嘅时候，我哋抌落去，佢哋需要时间。咁、 嗯、 所以咧，基本上就算你霎，我俾你霎两个字、三个字， 嗯、 但系因为你霎太耐会走肉味。 冇错。 咁、嗯、如果咧真系你话，哎，我真系想霎咗先煲啊，好处理啲咧，其实有一个方法。咁、 嗯、 我哋咧就系滚水落，滚起咗先，跟住山火、 嗯、 浸佢15分钟。 哦 浸只可以浸，咁咧，因為咧，我哋以前咧就係賣好多燉湯嘅，咁、 嗯、 嗰時我研究咗一樣嘢，我哋成鑊水飛，佢哋即係啲師傅話落啲酒啊，狂大滾啊，跟住不停撇泡啊，但係我奇怪咧，撇極都有嘅，跟住咧我就唔打唔撞咧，就發現滾完嗰鑊水之後咧，嗰、 嗯、 鑊水好香喎、啊，好甜、啊， 咁咪嘥咗咯，但係你唔要噶嘛嗰鑊水， 係啦，跟住後屘我就話係，佢、哦、狂滾就滾曬咗出嚟、 嗯， 就係嗰陣時咧，其實因為我哋日做夜做先發覺，哦原來。肉同埋有骨嘅肉，佢嗰个效果出嚟咧，系真系唔同两样嘢。就算我哋浸完嗰煲咧，有连埋鸡一齐浸嗰啲汤水咧、 嗯， 即系净系飞水嗰种，好香，真系好清甜嘅味道。 咁、如果头先我哋讲嘅话就系、是，即系如果我哋将佢要去飞水嘅时候嘅话，咁、需唔需要一路去撇佢嗰啲泡啊？ 你可以撇嘅，但系咧你抌落去煲嘅时候，一样会有呢啲情况。 系啊，我嘅撇极都有嘅，就到头先你咁样讲，就咁点啊？撇到 佢 里边 嘅血水未出晒嚟啊嘛。 哦，我係唔需要將嗰啲血水全部要整曬出嚟嘅， 唔需要清零 嘅。咁如果喺屋企嘅話， 清唔到零嘅， 清唔到零係啊，冇錯。始終你一定啲有啲嘢係跟手尾。咁如果係我大約要飛幾耐到？ 通常我哋落去咧，兩三分鐘 OK 啦。 哦， 輕輕輕輕拖一拖佢污糟嗰啲嘢。 明白， 係啦， 知道。 好啦，咁啊講翻我哋即係今日嘅呢一個湯嘅話，咁其實咧都非常之正啦。咁啊，如果即係好似阿昌哥咁講嘅話，其實都話唔需要為咗煲太耐。 呢、這個就一日有赤肉同糖排，我建議煲耐少少。 哦，呢、這個反而要煲耐啲。 但係咧，我哋都唔會做老火嗰只啦，就好似話我哋啱啱先前講嘅煲三燉四啦。咁但係呢個咧，我建議都有兩個半鐘。 兩個半鐘。 係啊，嗰啲肉，因為咧你煲呢只有肉啊，有乳鴿殼嗰啲咧，你一定要濃縮收水咧，先出到嗰個味。如果唔係咧，就變咗好似白霎，冇嗰個功效。咁呢個咧，這個湯就要落翻啲鹽嘅。咁啊，中意咧有啲辟一辟味道咧，落片陳皮都 OK 嘅。 哇！ 正。幾時落啊？個鹽需唔需要好似我哋？ 我就通常較味嘅時先落嘅。 較味嘅時候，即係味嘅時候煲曬啦，係 啦， 係啦，先至落。 咁基本上呢個份量，其實我諗一茶匙嘅鹽，再自己因個人口味，因為呢個有少少底味就 OK 啦。飲湯咧唔使話太過鹹。 係鹹 味， 贊成。 好，又開飯噶啦！ 多謝曬，今日我哋又有餸，係又有湯， 一湯一餸啊， 正 啊！ 正啊 好，咁我睇下有下次嘅話，你又俾啲咩驚喜我哋？ 好多謝 張哥 ，thank you。 Hello， 大家好，我是 Misha 葉巧琳。乜嘢先是一个快活人？我觉得只要在简单的生活里面做到自己喜欢做的事情，同埋有一两个懂得自己的人就已经好足够了。不过最风骚快活就梗是听香港电台第二台，星期一至五早上十点到一点，风骚快活人啦。 记得听啦。星期一至星期五上午十点到下午一点钟，放松快活人。 好，再一次多谢阿昌哥同我哋讲咗一啲又汤又餸又饭啦，咁啊陆续喺每一个礼拜喺呢个时间咧都有昌哥出现，同埋今日咧除咗即安剧之外咧，我哋都会 Dr. Eric 同我哋讲下啲猫猫狗狗嘅东西。 冇错啦，我哋要同佢玩噶嘛。 系啊，都上个礼拜好开心， 好开心，次次都开心， 哦、 你唔记得咗咩？ 佢好可爱噶， 冇错， 爱上咗佢啦。 嗱，咁啊星期四爱好系列咧，我哋今日讲乜嘢咧？ 冇错，咁其实好多时候咧，我谂大家做运动啊或者系跑步咧，你都一定会听住歌嘅，系唔系？ 系，有啲动力先得嘅， 冇错，或者有啲鼓励嘅歌词咧，系会令到你嘅就我原先谂住放弃噶啦，但系我听咗呢一首歌嘅话咧，我就可以再跑多五分钟， 斗志澎湃。 因为其实我觉得咧，用歌嚟去令到你一起去做运动咧，系会几好嘅。你至少知道，我听咗六首歌啦，六首十八嘅话，系啊，我大约系会跑咗就二十分钟啦，咁我可以停啦。 系啊，又唔使睇住个钟。 同埋咧，有啲人都讲过，运动其实本身系比较枯燥嘅，即系有某啲运动啦吓。 系因为重复啊嘛， 重复又重复，咁所以有啲音乐咧就令嗰件事变得好有趣啦。咁所以今日咧就运动歌曲， 运动 playlist。 冇错，十一点半之后听紧呢一个新闻啊，财经交易翻嚟就会继续。风骚快活人。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十一点半，由张曼燕报道新闻。新一份施政報告提出建設北部都會區，工聯會立法會議員黃國健在立法會施政報告答問會上表示，欣賞有關宏圖大計，但感到不太踏實，尤其需時二十年發展，希望政府制定分階段流程時間表，讓議會得知工程進度和讓社會監督。民建聯劉國勳形容北部都會區的藍圖100分，但是關注當局可否縮減審批程序，大約15年就可成熟運作。行政長官林鄭月娥說，當局會精簡有關程序，例如北部都會區發展策略亦有提及，會改革行政機制和工作流程，並制定十年滾動進度計劃，每年更新當局的達標情況，讓社會看到未來十年的大型項目。行政長官林鄭月娥說，深圳、前海和粵港澳大灣區等地都對本港的專業服務有很大需求，現時本港專業人士可以透過 CEPA 到內地提供專業服務，開拓職業空間。林鄭月娥到立法會出席施政報告答問會時又說，特區政府將會推出措施，讓本港專業人士更容易到內地提供服務，例如法律、會計等行業。對於有議員關注特首會否同議員一起落區，了解不同階層市民的需要，林鄭月娥說，所有政府官員都應該落區了解民情民意，例如探訪劏房戶等。她亦相信每一位局長都很願意與議員同行，多做基層探訪工作。行政長官林鄭月娥出席立法會施政報告答問會，議員馬逢國表示，施政報告提出就版權保障再進行立法，他希望政府不是以五年或十年前的版本，而是要瞄準版權保護最前的概念，迎頭趕上 林鄭月娥說，版權條例的更新對幾個板塊都很重要，包括創新科技，以原創性的創新科技為優勢，需要有版權條例。他說經過一段時間，很多事情都有變化，尤其是科技的變化，當局會就條例再進行公眾諮詢，在更新的過程會吸納業界的最新發展，從而制定符合現今需要的版權修訂條例草案。巴基斯坦南部凌晨發生尼克特制 5.7 級地震，至少20人死亡，超過200人受傷。比魯茲省政府官員說，遇難的大多數是被倒塌的屋頂和牆壁壓死，地震導致多區電力中斷，醫護人員要以手電筒照明治療傷者，當局派直升機參與搜救。官員透露，受災最嚴重的地區是偏遠的山區城市哈內市，當地缺乏道路和電力，亦並非手機信號覆蓋範圍，增加救援難度。今次地震震央位於比魯茲省首府灰達東北偏東102公里，屬淺層地震，灰達和全省其他地區都有震感。天气方面，本港今日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吹清劲东至东北风，离岸及高地吹强风。展望听日同埋周末期间，风势颇大，间中有狂风大骤雨，可有涌浪。下周初天色好转，天气干燥。强烈季候风信号生效，现时气温30度，相对湿度65%。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是报24,518点，升551点，成交金额519亿。部分活跃港股的造价，腾讯控股462.8升16.4，美团244.2升15.6，阿里巴巴145.2升7.9，盈富基金25.18升5.6，中裕燃气6.48升4仙，中国平安54.55升1.95，快手85.9升6.4。快手是85.9升了6.4，小米集团21.25升7毫，网易138.9升10.9，汇控43.5升1.05。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7.785，日元11.48，瑞士法郎0.928，加元1.259，人民币6.448，英镑对美元1.358，欧元对美元1.156，澳元对美元0.728，新西兰元对美元0.692。日经平均指数报27,990点，升461点。港金现价报16,330元，升10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758.6美元，卖出1,759.11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Toby 先同你讲隧道情况，红磡海底隧道的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龙尾在湾仔运动场，西行排到去景隆街；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排到康庄道桥面，七咸道北去红隧方向，龙尾温思劳街。路面情况，在港岛方面，渣华道去返筲箕湾方向，近住北角道一段挤塞，龙尾去到大强街。咁九龙方面，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一段车多，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排到去芜湖街。咁由于有强风嘅关系，港珠澳大桥嘅香港连接路最高车速限制是降到每小时50公里，经过要小心。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嘅位置有思瑞入口方向 向沙田，清水湾道郑直之去大清，大埔道尔登华庭去沙田，渡船街东莞街去美孚，三号干线七号码头去荃湾，龙翔道天马苑来回，大埔公路松仔园来回，青山公路中山台去荃湾，元朗朗平新路去朗平，同埋科学园路马料水码头去科学园。最后道路安全议会提醒你，违例泊车唔单止会阻塞交通同埋造成不便，仲可能危害道路使用者嘅安全。作为负责任嘅司机，谨记喺泊车处或者停车场里面泊车啦。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 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有快乐。Radio 2嗰首冠军歌咧， 叫咩名啊？ 叫青鸟。唔知道有冇听过、我觉得好好听。 你可唔可以唱一两句啊？咁 清风得得得，我心里转。 哇，好听啊！呢歌简直此曲只应天上有啊！ 唔系 清风得得。 逢星期一至五，朝早十点到晏昼一点， 香港电台第二台， 梁继章、李丽蕊、马小强， 风骚快活人。 呢位见习活动助理拣错服务老友记。即是我哋， 就因为我自己发觉我同啲后生和嗰啲年青人反而有啲代沟，即系我自己。 我知佢头先咪前话 ，OK 又可以当你哋系 friend。 系啊，原来我哋老友记。 香港电台第二台，劳工处展翅清健计划全力支持，展翅清健超新星，黄天怡、方子豪、阿摄。 逢星期三下午三点到五点，三五成群一起听下属于 Lina 何嘉欣嘅展翅故事。 二台话你知，喺2018年，印尼旅游部就从5000多个印尼菜肴中精选出5道官方认定嘅印尼国菜。 呢5道经典嘅印尼菜分别系印尼鸡汤、人当、沙爹、印尼炒饭同埋加多加多。有趣嘅系，呢5道菜肴喺印尼都有非常之多不同嘅版本，显示出印尼飲食文化嘅多元化。 例如，人当系一道炖肉菜肴，源自于印尼西门答腊岛嘅米南地区。最常见嘅人当多数系炖牛肉，但系都会有鸡肉或者羊肉嘅人当。 人当可以话系除咗印尼朋友中意，好多外国朋友都同样喜欢噶。例如每年都会有一啲国际美食票选活动，人当就分别喺2011年同埋2017年荣获冠军啦。 又香又辣嘅人当，佢嘅美味秘诀主要在于复杂多样性嘅香料，每位厨师都有自己独到嘅香料配方噶。 常用嘅香料包括有蒜头、姜、青柠檬、月桂叶、辣椒、胡椒、豆蔻、洋葱同埋姜黄叶等等。 在印尼，每逢请客来家吃饭的时候，在人当入面就会加入更多不同种类的香料，以表达对客人的重视。 想收听更多与印尼相关的资讯，记得留意香港电台第二台，逢星期日朝早6点至8点 Beautiful Sunday， 声音演绎崔杰彤、白元浩。 二台话你知， 胶袋装饰物、速递包装呢啲都系用完一次就掉嘅塑胶，滥用即弃塑胶唔止浪费，仲会污染环境。即弃塑胶可免则免，养成源头减塑好习惯。减边啲？几时减？减几多？喺12月29号或之前，去管制即弃塑胶公众参与网站 susdeb.org.hk 话我哋知啦。 Hello， 我是 Vivian 周慧敏。快活呢就是可以偷得浮生半日行。咁如果是一个咁轻松咁舒服嘅状态呢，仲可以听住最开心最鬼马嘅风骚快活人呢，就更加锦上添花啦。 知你风骚啦。 星期一至星期五上午10点到下午1点，风骚快活人。 风骚快活人11点42分噶啦，强烈季候风信号悬挂嘅，咁啊，听日同埋呢个周末期间咧，都系风势颇大，间中有狂风骤雨，大家小心啲咯噃。 爱好系列。 好啦，今日咧，我哋同大家要揾嚟嘅爱好系列咧，就系喺运动时候你会听嘅歌。 冇错，运动系指所有嘅运动啦，吓，即系譬如带氧啊，或者有时 跑 步 啊、散步啊、行山啊。 冇错， 听歌唔完全唔同嘅，你会唔会噶？你会唔会有自己嘅 playlist 噶？ 系啊， 请问 我都会有嘅。通常咧就嗱，行山嗰啲我就会少啲，因为呢排都比较少行山啦。但系跑步啊、做 gym 啊，咁又都会嘅，自己喺屋企做下啲举重啊。 系 或者我自己唔出街跑咧，就系天台跑啊咁样 样，都好啊。 咁我中意听一啲比较强劲啲嘅，即系感觉上咧好似 劲啲、 有力啲咁样样。 系啊，冇错， 冇错啦。其中一队乐队系我喺 playlist 里边经常有，同埋通常咧呢一只歌都系首选。我会觉得呢一只前奏好有一种好有澎湃嘅感觉， 蓄势待发嘅感觉。 要除咗件衫先啊， 系 啊， 即系有假音系咪？ 系啊， 佢里边一唱你有一度就砰咁样 啊，哦，系啊，爆炸 啊嘛，系来自呢个匪之乐队啊，歌名叫做 Tragedy， 悲剧。嘅呢首 Tragedy 可以陪住大家一齐做运动嘅吓。 今次听紧呢一个爱好系列，就系由我哋几个咧为你带嚟一啲嘅运动歌曲嘅榜上嘅名单。 冇错，咁啊，当然我哋一 set 咗呢个主题之后嘅话，当然啦，我都要睇下我自己个嗰个运动 playlist 啦。咁啊，呢一个嘅运动 playlist 咧，其实我自己有几个嘅，正如头先所讲嘅，就系因应住嘅就系你唔同嘅强度嘅运动咧，你就会有唔同嘅 playlist。即系如果你话真系要跑步嘅，你系要由慢到快。极快，跟住再慢慢落嚟，就好似你行山嗰个路线咁样嘅。咁所以咧，就我自己就会拣嚟嘅呢一首歌曲嘅就系、是，当每一次我跑紧步，我想停，想放弃，我就会揾呢一只歌噶啦，我就会 search 呢一只歌噶啦。 再搬翻起自己。 点解咧？因为其实咧，专家都有讲过嘅，就系、是、当你做运动嘅时候，特别系跑步嘅咧，系、有一啲咁样嘅 playlist 系会令到你更快、更耐，因为里面咧就系、是、包含住嘅就系你跑步嘅时候或者你做运动系一定有咩嘢节奏。 啱 啱唔啱啊？究竟你真系一分钟里面嘅话，你要跑要跑嗰个节奏或者你个 pacing 系几大？咁其实佢系真系会能够加强斗志嘅。我拣嚟呢一首歌嘅话，因为我觉得嘅就系、是，如果你做运动快歌就一定噶啦， 系 系啊，但系慢歌有时都会嘅，即系当你已经系进入咗有一个状态嘅，就系、是、我唔需要个步速好快， 想放翻慢， 但系我想佢长，即系我想佢耐。咁嘅時候咧，我就會播放一啲比較就係、是、中版嘅歌曲。但係呢一隻歌，當我自己想放棄，我係一定會撳翻出嚟。點解咧？佢中間嘅 chorus 咧，對於我嚟講啊，喺歌詞上面咧係有好大嘅鼓舞嘅。佢話：能夠傷害你嘅事情，才能讓你更堅強，站得更高。我一個人唔代表我係孤單嘅。能傷害你嘅事情，能夠讓你變成武士，邁步更茁壯。送嚟嘅就系有第一季嘅 American Idol 嘅冠军歌手啊，佢嘅名字叫做 Kelly Clarkson， 有呢一首歌曲 Stronger。Doesn't kill you, makes you stronger. Stand a little taller. Doesn't mean I'm lonely when I'm alone. What doesn't kill you makes you brighter. Puts that fever lighter. Doesn't mean I'm over, 'cause you're gone. What doesn't kill you makes you stronger, stronger. Just leave myself and I. What doesn't kill you makes you stronger.Doesn't kill you, makes you stronger. Stand a little taller. Doesn't mean I'm lonely when I'm alone. What doesn't kill you, makes you brighter. Puts that fever lighter. Doesn't mean I'm over, 'cause you're gone. What doesn't kill you, makes you stronger, stronger. Just me, myself, and I. What doesn't kill you, makes you stronger.Doesn't kill you, makes you stronger. Stand a little taller. Doesn't mean I'm lonely when I'm alone. What doesn't kill you, makes you brighter. Puts that fever lighter. Doesn't mean I'm over, 'cause you're gone. What doesn't kill you, makes you stronger, stronger. Just me, myself, and I. What doesn't kill you, makes you stronger. Stand a little taller. Doesn't mean I'm lonely. 翻嚟我哋嘅风骚人啊！今日我系列咧讲运动歌曲，啱听我就系 Stronger。 系啊， 头先我留意住阿睿睿，佢一路听住一路唱，一路喺度喐身喐。 对于我哋咧，如果摆低佢喺运动 list 咧，一听咧就上身噶啦。好似头先我听 Tragedy 咧，我就已经谂紧自己系跑紧啊，做紧运动咁样。 系啊，同埋又咁讲噶，即系专家亦都有教大家噶。其实你有个 playlist 嘅好处就系，其实首先你自己知道个节奏啦。第二样嘢嘅就系咧，其实咧你唔使成日换嘅。咁反而嘅就係咧，你一聽到呢首歌嘅時候咧，你就會喐噶啦。 係啊， 咁樣就會加強你自己喺運動上面嘅一啲耐力咯。 嗯， 係，所以其實幾得意嘅。 冇錯，我其實唔算係一個好喐嘅人。 知啊。 我又好彩有個不過啫，我曾經咧九十年代咧同個朋友咧租喺灣仔租咗個小小嘅辦公室，做一個廣告公司，咁就係做大減肥啊嗰類咁嘅廣告，咁我哋試過有一次為咗尖沙咀某一個商場去做一本秋天換季嘅書，就連續通頂好多日。咁其實咧，個同事咧就買咗一個嗰啲拳擊嗰啲玩具喺個公司嗰度，拳擊即係打 boxing 嗰啲咧，佢已經做到就嚟黐咗線嘅啦，連續四晚通宵，有一晚仲要係十號風球，約克十號風球，佢突然間大嗌一聲，然後就攞起個拳套就打啦，然後就焚個音樂，因為佢完全唔係嗰啲人嚟嘅，嗰、那個所以我 好要發泄， 係啊， 所以你一定記得， 我好 記得，正我都咁， 好正，佢 好 斯文， 好張家輝， 係啊，佢突然就就啪就係播呢首歌，因為九十年代咧好多呢啲咁嘅一班人嗰啲歌嘅，而呢首咧我哋特別中意，因為我哋都中意埋個 MV， 呢個就係熱力接拍烏蹦把啦。 首歌有啲常， 无可置评。 唔系啊，因为我谂起， 我唔系话唱歌嗰啲人或者系呢一首歌嗰啲常。我觉得如果你系话攞住个拳头，哇，四日冇瞓觉啊，咁你用呢一首歌好似啱啲。 你记唔记得我个名字啊？ 史特 史特 曼 啊，音乐傻人， 音乐傻人啊嘛， 系 啊， 但 系 唔系我好记得嗰个场面。 哦，热力接拍 乌蹦吧， 唔系阿乌婆咩？去中十二点钟。 今次好彩斯芬即刻停咗块尾板，你净系夹到只手指尾，如果唔系入就不堪设想啊！你都系乖乖地 stay 喺屋企休息下啦。 知道啦，珊啊，下次我会小心啲噶啦。呢几日我乖乖地啦，听你哋话。 莫莉，你真系要多多休息啊！不过如果想听多啲职业安全资讯，记得听香港电台第二台逢星期四《风骚快活人》时段内嘅《风骚职安剧》，嘉宾有佢。 操作尾板勿贪快，工友安全放心晒。我系珊啊，施康桥。 到凌晨发生尼克特制 5.7 级地震，至少20人死亡，超过200人受伤。比鲁兹省政府官员说，遇难的大多数是被倒塌的屋顶和墙壁压死。地震导致多区电力中断，医护人员要以手电筒照明治疗伤者，当局派直升机参与搜救。官员透露，受灾最严重的地区是偏远的山区城市哈内市，当地缺乏道路和电力，亦并非手机信号覆盖范围，增加救援难度。今次地震震央位于比鲁兹省首府灰达东北偏东102公里，属浅层地震，灰达和全省其他地区都有震感。天气方面，在东北季候风和南海中部低压区的共同效应下，广东沿岸吹强风至烈风程度偏东风，同时该低压区正逐渐增强，一个热带气旋似乎形成中。另一方面，一道雷雨带正逐渐靠近广东沿岸，另外位于菲律宾以东的低压区正为该区带来不稳定天气。本港下午和今晚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今晚骤雨逐渐增多，局部地区有雷暴，吹清劲东至东北风，离岸及高地吹强风。展望明天和周末期间，风势持续颇大，有狂风大雨，可有大浪和涌浪。下周初天色好转，天气干燥，早上稍凉，强烈季候风信号生效。现时气温是31度，相对湿度62%。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4,534点，升567点，成交金额571亿。部分活跃港股嘅造价，腾讯控股461.4，升15蚊；美团245.2，升16.6；阿里巴巴144.9，升7.6；盈富基金25.2，升5.8；中国平安55.35，升2.75；中裕燃气6.5，升6仙；快手86.15，升6.65。小米集团21.2升6.5，网易138.9升10.9，汇控43.5升1.05。外币对港元的卖价：美元7.786，英镑10.577，瑞士法郎8.398，澳元5.673，加元6.187，新西兰元5.39，欧元是8.9979。每百日元兑港元6.988，每百港元兑人民币82.89。日经平均指数报27,779点，升250点。港金现价报16,330元，升10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759.69美元，卖出1,760.2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消息直击报道 ，Didi 讲隧道情况。而家红磡海底隧道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排到华润大厦，西行喺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马会大楼，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爱民村，加士居道去红隧排到渡船街天桥近果栏。路面情况喺港岛方面，薄扶林道去中环方向近住河东夫人纪念堂一段挤塞，龙尾喺蒲飞路。皇后大道西去坚尼地城，近住东边街一段车多，排到去荷里活道。在九龙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龙尾康庄道桥底。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三号干线七号码头荃湾同埋龙翔道天马苑来回。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 Hello， 我是伍仲衡，做了音乐咁多年，很多时候都是在啲歌手背后帮人披嫁衣。估唔到喺呢年半得到咁多乐迷嘅支持，令我有好多演出机会，真正感受到我系香港乐坛嘅一份子。我会继续努力做多啲好音乐。星期一至五下昼一点到三点，香港电台第二台，李志刚、超 B、罗敏庄、阿土 ，Made in Hong Kong。 杨彤，十分系满分嘅话，你觉得波城嘅温柔指数有几多分呢？ 六七分啦，可能六点五啦。就是因为他会帮人兜咯。 我是石山家的杨彤，想知道我揀阿一定波醒，记得听实香港电台第二台，今个星期六下昼二至四，我是你的后援会。 我89岁，打了新冠疫苗了，中了新冠，得了重症，不是重大件事。 听医生说，就算有病和长期吃药，只要没什么大碍都可以打。 我80岁，我的打过流感针，都打了新冠疫苗了， 他打我又打，没什么不舒服。 100岁了， 要打针，去饮茶，见到孙仔。 老友记，你都快啲打啦。 大家好，我是李思哲。怎样才是快活人？身边有爱你的人，亦都有你爱的人，那你就是一个快活人。 哇，正啊！ 逢星期一至五，朝早十点到晏昼一点， 风骚快活人。 好，最后一小时啊，十二点答二吓，咁啊听紧呢个风骚快人啦。除咗我哋爱好系列之外咧，今日稍后时间咧，仲有 Dr. Eric 啦、兽医啦、哥哥同我哋倾下呢个宠物嘅事情，仲、有呢个即安剧嘅， 好丰富啊， 好 剩下呢个嘅半小时嘅话，当然亦都系我哋爱好系列啦。好啦，又到你出招咯， 爱好系列。今日咧，我有呢个运动嘅歌曲咧，除咗系 BGS 嘅之外咧，正如头先所讲咧，好强烈节奏咧，通常都系我选择嚟嘅咁咯。咁我同意头先阿 Sarah 讲咧，有时你要慢翻落嚟，可能系relax 翻啦。但系就我会转一啲爱情歌咯。如果嗰个时候， 因为你攰咧，你跟唔到嘅。 冇错，因为嗰阵时要 relax 啲， 就要 relax 啲系啦。咁你先可以跑得长啲。 系、但我下一首选择咧，都系一首快歌嚟嘅。呢一首快歌咧。我相信一播咧，大家好明白点解会拣啦，因为系好受电影个画面影响。 哦，系啊，因为佢系跑步噶嘛。 冇错。 Rocky， 我落去沙滩跑一阵先。 我仲记得阿斯泰龙吞五只鸡蛋，然之后 饮晒佢 毛巾，系饮晒佢冻冰冰嘅鸡蛋，然之后出去啪。如果你今朝跑步，你今晚跑步，试下用呢个歌曲，嗰啲鼓声、嗰节奏声。可以为你加添少少嘅动力啊！呢只就叫做 Eyes of the Tiger， 系啊，虎眼， 老虎眼啊， 老虎眼 ，Survivor， 你嗰只叫做老师眼啊，即系马老师啊嘛， 系噶，你系第三眼 ，Eye of the Teacher， 老师眼， 睇到啲咩嘢咧？ 好，一路随着呢个史泰龙嘅 Eyes of the Tiger， 一路喺度做运动吓，咁啊。非常之好嘅，好多嘅。点解咁笑嘅？阿老师，你嗰只老师眼咧，系咪都系跟住嚟跑？ 最近见到啲咩嘢啊？老师眼，见到学生咯，见到学生咯， 见到你个老友。 老师眼中嘅就系有我哋呢一啲咁嘅学生，对唔对？ 对 好，首先系 Sarah 先啊， 好犀利啊！今日已经有几个名啦，你 系 咪？音乐沙漠、 音 乐傻人，同埋就系老师眼，好嘢。 咁老师眼呢个节目讲咩嘅咧？就系讲你眼中嘅睇呢个世界， 冇错， 系 啊，老师眼中嘅学生系咪？可以就系睇下究竟你各有各人唔同系咪？好啦，嗱，其实咧头先我哋都发觉就唔知点解咧，你话快嘅歌咧，多数都系来自啲 band 嘅，系嘛？咁啊，头先你嗰个系组合啦，咁啊，多数有都会揾嘅就可能系啲英文歌啦，咁样。其实都可以同大家分享一下，原来有好多个名人咧，基本上喺某啲嘅音乐串流平台咧，系有佢哋嘅 playlist 嘅，大家可以上去 search 嘅。因为我曾经我成日就睇过嘅就，咁得意嘅就系呢一个嘅前美国总统奥巴马，佢系有佢嘅 playlist 嘅，就系做运动嘅时候有咩 playlist， 做个老婆系啦 ，Michelle Obama 都有嘅，咁其实大家可以上去睇下。好啦，咁另外之外嘅话咧，我觉得就系譬如可能头先我都觉得啦，除咗你话嗰个 melody 要好有呢一个嘅力量之外嘅话，我觉得嘅就系个歌词咧都会有呢个鼓励嘅作用嘅。跟住落嚟嘅我拣嘅就系我哋嘅本地乐队嘅一啲嘅歌曲，其实咧佢哋亦都系以唱一啲嘅励志歌曲嚟而见称嘅。有一次我真系好开心，因为同佢同台演出嘅时候咧，佢哋就系嗰晚嘅表演嘉宾。因为如果你话有好多一啲嘅夜晚黑嘅表演咧，其实为咗要悭钱咧，有好多公司都唔愿意，就会揾一啲 band 又或者系 full band 喺嗰度就做呢个演出噶啦。 嗰套樂器都做埋， 冇錯，佢嘅 setup 好貴。咁但係嗰次咧，一知道話呢一隊 band 嚟啦，咁我亦都可以有幸可以係喺個 live 喺一個咁樣嘅即係咁嘅情況之下見到佢哋咧，其實我自己係好興奮嘅。有時你有啲咁樣嘅安排咧，你已經大約知道，即係我諗大家都係做製作都知道嘅咧，就係話你唔使點做噶啦。係 啊， 佢 哋 一出嚟噏噏聲咧， 有曬勢頭， 半個鐘都係佢哋 嘅 啦。 冇錯，係乜嘢嘅氣氛嘅話咧，都一定係會咧就去到即係最高嘅境界嘅。咁啊 ，full band 嘅演出嘅話，當然會特別有 feel 啦。出现呢一首歌嘅时候嘅话咧，我哋全场一齐唱，你能够感受到嘅就系歌曲俾大家嘅一啲力量，其实真系好犀利。 好正啊！ 之后我就将呢一首歌摆咗落去我 playlist 啦。咁有时咧真系可能觉得要自己好攰，或者需要继续落去嘅时候嘅话咧，我就要等呢一首歌俾我力量。Rubber Band 咧，咁亦都系以有好多嗰啲励志嘅歌曲见称。今日拣嚟嘅呢一首歌曲有《发现号》。 撞进了冰山，遇上了急弯，一秒从未想折返，就望到了，就能望到了，终会踏足这峡湾，划破了风衣，掉了旧新衣，未曾想过会幸免，若生于某个，总挤不进我地点。也都觉透了，双腿却继续狂慌，再冲出那人浪，几次被埋葬，窄巷中复活过几趟，留一口气讲，再失败自动看透。不敢去为我来营救，向着太阳狂走，撞进了冰山，遇上了急弯，一秒从未想折返，就望到了，就能望到了，终会踏足这峡湾，划破了风衣，掉了旧生衣，未曾想过会幸免。逆光中进发，不甘安置到盲点，长路去再杀。 里，这一天历史终结算，一生走出错地点，干下完整一面。 Rubber Band 嘅呢一首《发现号》 系啦，头先好似讲错咗，叫《发现湾》。 发现湾电视剧嚟 嘅， 系啊， 嘅电视 剧，系啊，系噶啦，系有脑洞。 有冇女梁伟啊？ 就类似应该系讲啲咁样， 都系应该讲啲啦， 冇错啊。好啦，12:22咁到阿马老师啦。 到你 啊，呢一个咧，我介绍呢个歌手咧，其实我之前又唔系好熟嘅，又系多得我嗰个朋友仔阿方。 有边个熟啊你？ 最 熟啊，最熟阿方咯， 阿芬咯， 系咪啊？阿方，阿方介绍俾你啫，你情歌嚟嘅。 佢因为佢离咗婚之后咧，翻过嚟香港。 阿方啊， 哦，离婚之后翻过嚟香港。 即系你讲你以前个女朋友， 系啊，系啊， 佢冇揾翻你，揾佢，揾你噶，揾佢噶嘛。 佢当佢知道你而家系哆哆强咧，佢有冇揾翻你？咦，哆哆佢而家电台做节目，揾下佢先咁样。 系啦，咁有一年，咁佢同我去。长沙、大屿山 搞长沙 系 嘛？ 系咁就喺个船嗰度，我好记得坐咗喺个露台嗰度， 跟住 船嘅露台嗰度 系啊，即系嗰啲三四层嗰啲船咧，有一个露台嘅。 系啊，佢仲有一半系咪？ 系 啦，俾你可以出去吹风噶嘛。 冇错啦，佢又将佢耳塞塞落我耳窿嗰度， 哇！ 然后就播 有啲耳屎添，黐住。 塞啲咩落去？点解要咁核突咧？系咪先？跟住就话我帮你撩下个耳仔。 阿方， 我帮你采耳。 阿方，你只耳仔点解几耐冇洗过？阿方， 采完耳就俾一张单你啦。 冇错啦， 300蚊，采耳 加唔加钱咧？我要帮你用耳烛。 哎呀，滴辣去啊，滴啲嘢落去啊， 卷咁插落去，好得人惊啊！嗰啲。哦，原来阿方系做呢啲嘢。 当时阿方系听紧咩咧？佢塞喺你耳仔度。 佢嗰时喺船嗰度咧，就听紧啲慢歌嘅，因为你知 好喂好衬噶。 好， 你唔觉得其实基本上，我觉得咧，你任何嘅嘢，当你配咗乐咧，就变咗好似电影 咁， 电影一样。 冇错啦，因为佢嗰阵时介绍我咧，呢个咧就叫 O N J， 奥利弗·纽顿·John， 有快歌有慢歌嘅， 系咪慢歌嚟噶？我估。 唔係，我呢個係快歌嚟 嘅。快歌 ，physical 係啦， 真係啊， 真係 physical 咧。以前好多女人咧做呢一個嗰啲叫 温和 to 磨咯， 温和 to 磨 係啊，冇錯，知啊。 佢點解會俾呢首歌？去到沙灘就聽呢首歌啦。 喂，但係 physical 裡面有 我知有啲 有啲 忘記咗佢先啦，係我哋暫且忘記啦。但係因為我後來先知道有啲寓意嘅，我本來唔知，佢就俾我聽，我唔知嘅，我開頭唔知嘅。 physical 喎、哦、，let's get physical 喎、 哦，系啊， 系而家唔系讲紧嗰个牌子 嘅，我知我知我知歌嚟嘅，我真系唔明白。 咁当时你就一齐喺度听呢只歌啦， 系啦、啊，咁佢曾经都同我讲一句说话嘅，如果夜咧 就唔好翻屋企啦， 吓佢真系咁讲，吓、啊、但系后来我睇一个表，我5:00都攰啦，走咯。 其实你中唔中意阿方啫？人哋出到声系咪？ 塞埋 落你个耳窿啦，系咪先？系咪有寓意？其实个动作都唔知有冇寓意嘅，即系我哋吓，即系吓一齐享受一个晚上咁样 啊， 会唔会？ 系啊， 应该 skip 咗啲嘢未讲嘅。 系啊，你 冇啊？ 有嘅， 冇啊， 咪咯， 就系呢首歌啦。同埋咧，原来咧呢个O N J 咧，佢都系一个几有意思嘅人嚟。 当然啦， 因为佢曾经有 身体保养噶，系冇错。 咁但系佢又再企翻起身。甚至咧，2000年嘅悉尼奥运咧，佢系做一个火炬手， 冇错冇错， 同埋现场唱歌，我觉得呢个真系好正。 但系 O N J 大家就成日都会觉得嘅就系佢系游资嗰时候嘅佢 啊 嘛，嗰时候都好犀利啦，火炬手 靓到不得了， 佢成个过程我觉得好正嘅， 系 啊， 一个非常之勇敢嘅女人， 冇错啦。 呢个非常经典就叫做 physical。强哥， 真方达嗰啲， 强哥 系嘛？啲力哥马， 我哋一齐今晚喺长沙， 整个 headband 啊，咁样咧，大家 跳呢只舞， 跳舞 ，no more。 食个阿芳 ，Let me hear your body talk。 阿芳今日喺边处？ 阿芳，你在何方？ 喂，好啦，四点廿九分翻嚟咧，我哋会有 Dr. Eric 同我哋倾倾猫猫狗狗啦，同埋有呢个即安嘅，咁啊，千祈唔好错过啦。 一阵见。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中午十二点半由张曼燕报道新闻。中大学生会宣布解散，学生会在社交平台宣布解散的决定。学生会说自二月以来，校方宣布停止代收学生会会费，并要求会方向政府独立注册。在征询专业法律意见之后，大律师建议学生会不需要独立注册。学生会上个月十号召开联席会议，接纳学生会代表会全体代表请辞和解散学生会议案。学生会又说感谢中大同学和社会各界多年来同行。学生会虽然已经解散，但中大人仍在。新一份施政报告提出建设北部都会区，工联会立法会议员黄国贤在立法会施政报告答问会上说，欣赏有关鸿图大计，但觉得不太踏实，尤其需时二十年发展，希望政府制定分阶段流程时间表，让议会得知工程进度，以及让社会监督。民建联刘国芬形容北部都会区的蓝图100分，但关注当局可否缩减审批程序，大约15年就可以成熟运作。行政长官林郑月娥说，当局会精简有关程序，例如北部都会区发展策略亦有提及，会改革行政机制和工作流程，并制定十年滚动进度计划，每年更新当局的达标情况，让社会看到未来十年的大型项目。行政长官林郑月娥出席电台联播节目，有听众关注和内地通关问题。林鄭月娥說完全明白市民對通關的熱切期盼，但全球疫情仍然嚴峻，本港現時的重點是與內地通關，之前已經舉行一次專家對接會，檢視香港在防疫有哪些方面可以加強與內地比較一致。有跨境學童家長致電說仔女已經兩年沒有上實體課，林鄭月娥說完全明白跨境學童家長的心情，一些有心人已經在深圳找到地方，希望讓跨境學童每日一起學習，她會繼續要求局長加緊做相關工作。另外，林鄭月娥說她沒有意圖將強積金65歲可提取變成年金，施政報告提出的只是研究。她又說很關注公營醫療系統承受的壓力，當局已經加大力度撥款，但是承認人手短缺亦是問題。海关在龙鼓滩侦破涉嫌利用快艇走私的案件，检获一批市值大约2亿1000万的怀疑走私物品，包括高价值货品、贵价食材和受管制濒危物种。海关说，以案中检获走私物品的市值计算，是历来在海陆空各种形式的走私案件中破获的最大宗走私案件。行动中，海关拘捕一名34岁男子，并扣查4架货车。海关在今年6月锁定一个活跃于龙鼓滩的有组织走私集团，并在上个月23号联同水警小艇分区采取执法行动。天气方面，本港下午和今晚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今晚骤雨逐渐增多，局部地区有雷暴，吹清劲东至东北风，离岸及高地吹强风。展望明天和周末期间，风势持续颇大，有狂风大雨，可有大浪和涌浪。下周初天色好转，天气干燥，早上是稍凉。强烈季候风信号生效，现时气温31度，相对湿度63%。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4543点，升576点，成交金额575亿。部分活跃港股嘅造价，腾讯控股461.8升15.4，美团246蚊升17.4，阿里巴巴144.9升7.6，盈富基金25.2升5.8，中国平安55.25升2.65，中裕燃气6.5升6仙，小米集团21.35升8毫，快手86.1升6.6，网易138.9升10.9，汇控43.55升1.1。美元对其他货币嘅卖价：港元7.784，日元11.44，瑞士法郎0.928，加元1.258，人民币6.448，英镑对美元1.359，欧元对美元1.156，澳元对美元0.729，新西兰元对美元0.692。日经平均指数报27749点，升220点。港金现价报16330元，升10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759.53美元，卖出1760.04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 钟哥，乜嘢事啊？路人梁子希， 有听众话呢个节目好好听、啊， 真系， 仲话嘉宾嘅访问好吸引， 系、啊， 问我哋可唔可以做多几集， 绝对冇问题， 就咁决定， 多谢支持， 18/22听紧你， 继续星期六 晏昼4点到6点， 香港电台第二台。 CIBS Awards 2021，人人广播， 人人投票， 远离世俗间，作客凡尘外。小都作客主持谢振康、何俊杰， 合声晒翻 母语传说， 全方位解说，打破母语迷思。 投选最受欢迎 CIBS 电台节目， 即上 rthk.hk/CIBSAwards 2021， 截止日期10月13日。 CIBS 就是社区参与广播。 行政长官发表了2021年施政报告。在香港国安法和完善选举制度下，香港回到一国两制的正确轨道。香港会继续发挥独特优势，发展经济，推进中部水域人工岛和北部都会区发展，彻底解决土地和房屋问题。齐心同行，开创未来。2021年施政报告。 Hello， 大家好，我是周柏豪。乜嘢先是一个快活人？我觉得知足同埋感恩嘅人是最快乐嘅。不过最丰收快活就梗系听香港电台第二台，星期一至五早上10点到1点，丰收快活人啦。 哇，好开心啊！ 逢星期一至五朝早10点到晏昼1点，丰收快活人。 做只喵。做只狗，呼呼，不做坏主人。 好，嚟到呢个环节吓 ，pet pet 时间啊，即系话做只猫，做只狗，不做坏主人。我哋有 Dr. Eric。 喂，早晨你哋好。 I love you。 早晨， 好，今日 Eric 哥哥， 嗱有咁嘅题目嘅 Eric 哥哥啊，其实咧我哋上个礼拜咧就揾咗位行山专家阿俊啦，同我哋讲行山，但系我都知道好多香港嘅主人都中意带埋啲狗仔咧行山，有行海滩啊，行边度都有嘅。咁其实带狗仔出去咧，狗仔啦，我猫比较少啲嘅，有冇乜嘢特别要注意嘅咧？ 哦，咁啊嗱，讲海滩，因为海滩同行山有啲相似啦，咁海滩多少少嘢嘅，其实啊，咁第一样嘢咧，睇佢中唔中意先。 嗯，要问佢你中唔中意啊？今日带你行 啊，系咪因为行？ 我话俾你知，你全程要基本上扯住佢，就抱住佢就好冇瘾噶啦。 基本上咧，我想问一样嘢啫。其实咧，而家如果我带佢行山，佢系识得紧贴我咧，系咪都系一定要拉住佢噶？搵条链，即系都系都一定要噶。 系啦，我强烈建议咧，就我知道喺香港郊游公园系可以放绳嘅。 我都會建議用個長啲嘅繩就唔好放，因為避免好多意外。因為咧有第二有另外一樣嘢你要小心咧，就係、是、有冇其他即係喺海灘又好，喺個公眾場邊度公眾地方都好，你要小心有啲狗走嚟走去啊！你有其他人啲狗冇放繩，你會以為人哋嘅狗會咬其他狗，人哋會揸住條狗繩，唔會嘅有啲人。所以咧就要小心其他狗。如果你有條繩咧，你係多好多控制，你另外隻狗係控緊佢，你可以扯走佢，避免兩個人喺度開始 開戰， 係啦係啦，所以依、這個好緊要啦。另外啲嘢就係、是、譬如沙灘有樣嘢好，我有時會見到咧，就其實沙灘咧，我同你就識踢拖鞋啫，只狗咧冇拖鞋踢嘅，所以咧有時個沙好熱嘅， 係啊，好熱辣腳㗎。 我冇諗過呢樣嘢喎， 真係辣腳㗎。 佢哋有肉球㗎嘛， 啊痛啊，唔係㗎， 好痛啊，肉球， 你會淋入去㗎嘛，咁咪就變咗焗熟佢只腳仔㗎啦，咁啊有時有。听日就会损晒咁样狗靓， 咁应该点啊？俾佢着一鞋啊？ 着乜？ 冇，即系小心啲，即系一般嚟讲，如果你可以尽快离开嗰个干沙，你我好似我同你嘅，即系如果跑过啲干沙去湿嗰度咧，就应该冇咩嘅。 其实唔系啊 ，Derek， 就算沙滩，除咗沙滩之外咧，如果嗰啲叫做普通地咧，晒兴咗咧，都热噶， 系啊，都好热 噶。咁即系如果你咁讲咧，成晏昼或者。太陽太曬就係咪唔應該帶出去呢？其實係 啦，如果個地下你自己可以唔除到鞋掂到就絕對唔可以啦。譬如我唔好話出街啦，我有個天台嘅，咁天台哇！我都要穿到鞋先出到去， 系噶， 系啊系啊， 好热嘅， 所以呢个有啲人会忘记一样嘢啦，就只狗会受伤啦。同埋记得咸水饮唔到嘅，所以你自己带水啦。 嗯， 同埋咧狗都需要 sunscreen 嘅，太阳油 吓系咩？ 系啦， 搽边度啊？ 狗都要搽太阳油。 如果只狗如果只狗鼻哥黑色啊，好多毛，咁你好明显冇需要啦，冇地方去搽啦。不过有好多狗鼻耳仔咧系粉红色嘅。 啊， 系啊，咁 擦个耳仔啊， 系啊，喺外国咧，喺澳洲咧，我哋常见嗰啲，譬如Jack Russell 啊，有啲白色耳仔嘅狗，粉红色鼻哥嗰啲啊，生 cancer 嘅耳仔， 吓， 系啊，所以香港澳洲就出名 skin cancer 嘅，其实皮肤癌嘅，因为嗰度个紫外光好劲嘅。 咁我哋擦啲乜嘢嗰啲sunscreen 俾佢啊，即系润嗰啲啊？ 系啦，我平时会搽啲嗰啲叫英文叫 zinc cream 啦，即系嗰啲搽鼻哥有颜色嗰啲咧，就你可以搽。另外一样嘢，如果你冇咧，你其实可以买个黑 marker 咧，就去画一画就得噶啦。 黑 marker 画佢耳仔， 画到佢黑蚊蚊， 咁咪画佢鼻咯， 画佢鼻， 使唔使得甩噶？ 你讲真定认真定咩噶？ 讲真， 你讲真， 拿水， 你讲真噶？ 啲油性筆定咩筆啊？ 其實唔係好緊要嘅，即係一種譬如水 溶性 水溶性嘅 marker。 係嘅，你唔可以水溶性嘅，水溶性會甩嘅。 係咪會甩色咯？係啊。 咁唔甩色，咁唔甩色咁点得啊？ 系啊， 佢咁啊，你只狗会样衰少少，所以去买 zinc cream 啦。不过 唔得噶，我只狗唔可以样衰噶。 系啊，变咗样衰狗噶。 好过唔用，即系喺澳洲我哋因为有时有啲人咧就懒得去买呢啲咁嘅嘢啊。香港人好少嘅，呢啲 advice 有少少系澳洲我旧时会俾人嗰啲嘅。不过就都紧要，记得要搽 cream 啦。 哇，真系第一次听啊！ 我觉得如果系咁啊 ，Derek， 我宁愿咧担把遮遮住佢啦，系咪咧？ 哦，都得呢、這个都我哋见好多女士们都会咁样嘅， 放狗揸把遮咁咯。 我真系想象唔到油油佢嘅耳仔啊！ 系啊， 有鼻啊，仲要 系咯， 系啊，有个粉红色鼻嗰啲要。 Derek， 如果你咁讲咧，即系话其实如果有啲人其实我都觉得应该唔啱嘅。如果有啲人将只狗永远放喺一个露天地方嚟养，例如花园啊、天台啊、露台。呢個更加唔得啦！如果你咁樣曬一曬，都話對佢有傷害嘅話，咁如果你淨擺一個露天曬住太陽嘅地方，又係咪唔得咧？ 系啦，一定要有阿姐头咯，同埋我永远同呢啲人讲话，如果个环境你舒服，佢都舒服。所以如果系你知啦，香港好热嘅，同埋焗嘅，所以你喺天台有阿姐头都或者太热噶啦。 哦，真嘅，系啊，有时有啲天台系啊，都会焗， 系啊， 都系唔啱。 即系如果有啲地方可能长期有风嘅，咁啊好啲咯。不过又你知啦，喺天台又可能四埲墙咧挡晒风，只狗又睇唔到个埲墙咧，要用 系。 因为就算咧有嗰啲叫狗屋啦，即系买翻嚟细细间嗰啲咧，即系啱佢嘅 size 嘅。好似有个朋友咁啊，摆喺花园啦，咁样样将个狗，咁佢话佢有狗屋，咁系嘅，可以匿入去，但系你可以谂得到三十几度晒住落嚟嗰间屋。 嗰個焗嘅情況，咁咧後來唔知過咗幾年之後咧，佢個鼻甩色喎，變咗淡色咗啊！其實係唔係㗎？都得會 唔關事啊？係 啊，都可以曬太陽 bleach 咗顏色走。 係啊 ，bleach 咗啲顏色，個鼻質由黑色變咗淡色啊！咁你諗下嗰個曬嘅情況係幾辛苦？ 係啊，我就諗好多聽眾就諗一般香港人都係室內養狗嘅，大家一齊養。不過有少部分香港人都會攞只狗嚟看門口嘅。所以我都明白，因為住村屋真係有人爆舌嘅，所以嘅嗰啲情況下就其實我會建議你訓練只狗吠咯。 咩講次？ 訓練只狗吠。 啊，訓練只狗吠。 你唔需要喺出面跑嚟跑去，其實坦白講，出嚟跑嚟跑去冇咩阻嚇嘅作用嘅，即係嗰啲賊知道點應付你只狗噶啦。 即係你嘅意思，若嗰只狗係個守門口嘅話，係嘛？即係用咁樣嘅心情嘅。 你都唔想你只狗真係去咬人噶嘛？因為大部分啲人都唔係壞人。 只係想嚇走啲，即係賊啫。 其实你可以训练佢吠嘅，系啦，系啦，即系有人喺门口吠，好容易训练嘅啫。呢、這个就，所以咧就好过只狗喺出边日晒雨淋咯。 冇错，我同意嘅。咁、其实去到海滩咧，其实咧嗱，佢人咧去到海滩都会带好多沙翻嚟啦，咁样。咁、我哋每次带完佢去海滩，其实我哋俾唔俾佢跑落海咧？我见到啲人咧拍嗰啲广告片，哇，带埋只狗 free 啊，跑落海 ，OK 噶、 我认为跑入海嗱，记得个海滩要容许你咁做啦。香港好多海滩唔系你跑只狗入去嘅，系啦。同埋咧，我见过啲人咧可以去城门水塘揾个匿埋个位，俾只狗入个水塘游水嘅。咁呢啲地方好明显唔应该俾狗游水啦。系 人都唔应该啊，水塘 系啦，我哋食水噶嘛，所以如果个地方容许嘅 ，OK 可以跑入去。只狗一般嚟讲都唔会浸死嘅。 但系即系对佢嚟讲冇问题嘅，即系咸水啊，因为你话佢唔饮得咸水噶嘛。 佢唔会饮嘅，冇饮嘅。佢不过啲狗会食沙噶， 狗会食沙 咁咧。我咪就惊你会食沙，又或者会唔会有啲沙虱啊嗰啲咁嘅嘢要 沙虱。 系啊，好味好貌啊嘛！ 你冇我做咩嘢？ 好貌生沙虱， 我只狗叫好味好貌啊！ 系啊，其实香港有嘅有沙虱噶，你 真系有噶？我以为只系一句说话添。 Eric 哥哥啊， 你个人好味好貌生沙虱，真系有沙虱嘅咩？ 猫噶嘛？ 有啊，梗系有啦。 有噶有噶， 长知识啊！ 好多时你去嗰啲地方有沙虱，佢都咬你添嘅，所以你会知道噶。不过就话就咁，我哋咁啊要走啦。同埋记得啊，好多时海边好多牛鼻。 系咯，系啊， 好多呢啲咁嘅嘢， 即系唔好带佢海滩啦。如果系咁讲， 又唔系嘅，即系你做咗预防措施嘅 common sense， 一般海滩系即系离开个草林都冇呢啲咁嘅嘢嘅，因为入晒雨林嗰啲牛鼻都唔中意喺嗰度住，系、所以不过就可以跑，小心。如果你有中意食沙，就唔可能唔適宜帶佢去沙灘啦嚇。 佢食沙係因為肚餓定係因為咩啊？ 有乜好食？ 有啲狗好奇，有啲狗就純粹疏疏地嘅啫。其實 狗會唔會疏疏地噶？其實 可能因為佢當自己係只雞啊，雞會食噶嘛。 有啲狗唔明白係受傷，即係好好 貪得意。 貪得意，不過會食到我試過因為食沙，我要開腸嚟 攞翻 出 嚟 嘅。 即係你有人帶只狗去食沙嘅。 好，多謝曬，多謝 Eric。總之小心啦嚇，去玩可以嘅，但係留意個地方，同埋留意啲嗰啲咩牛鼻啊， 知道 沙蝨啊， 係啊，冇錯啊， 食沙咁樣就唔好啦。 多謝曬， 多謝 Eric 哥哥。 好，时间快到呢一个晏昼一点钟，咁今日咧星期四咧都有呢一个职业安全嘅，咁所有开工嘅朋友们咧更加要留意住啦。我哋先听咧呢个职安嘅，我哋听朝十点再见大家。 我哋收工啦，拜拜， 拜拜。 由劳工处提供资料，风骚快活人制作，职业安全广播剧，现在开始。 你做咩望住啲橙望咗咁耐啊？冇嘢嘛？ 净系得呢啲橙咋？ 系啊，$15四个大橙，其实好抵噶啦。 哎呀，我真系嫌佢哋太大个啊，冇晒啲橙仔啦，即系细细个嗰啲咧，食完饭啊一个啱啱好。 细橙啊，要晏少少先翻货，一系你听朝早先过嚟啊。 哎呀，但是我今日想食橙喎、啊。唔紧要啦，我有时间我坐喺度等佢哋返货啦，你唔使理我啦。 吓好啦，咁斯芬伯你坐下先喎。喂，山啊，喂 唔好意思啊，你咪等咗好耐啊。 一阵啫，你出得去食饭未啊？ 未得啊，因为批货迟咗啊，我仲要收埋批货先至走得。Sorry 啊，唔记得咗预咗话你知。 唔紧要，我都唔赶。但系又系上次间公司送货嚟啊？ 应该系啩。不过其实我上次都有打俾佢哋老板噶啦，叫佢哋都提醒佢哋员工，如果唔系啊，真系好容易出事咯。 系啦，除咗会俾块货车尾板夹伤，仲可以喺尾板嘅平台高处嗰度跌落嚟，或者俾摆喺尾板嘅货击中受伤，分分钟连命都冇啊！ 咪系，所以咧我都希望佢哋公司可以认真咁样对待呢件事啊！ 哇，咩事啊，后生女，要认真对待啲咩咁啊？ 哦，斯芬伯啊，冇上次咯，因为有间运输公司送货嚟，佢哋有个员工啊，都唔知系真系唔识啊，定系谂住求求其其做嘢就算。落嗰块货尾板嘅时候啊，都冇睇清楚周围嘅环境，有人啊行过佢哋都唔理噶，佢啊差啲仲整亲周边啲人啊！ 哇，唔系啊嘛，乜咁疏忽噶？好危险啊！ 唔止啊，我知道除咗进行货物装卸之外，块尾板系要保持完全打开或者关闭噶嘛。佢可以搞到块尾板打开一半咁，又唔上唔落，都唔知佢想点。 哇，佢咁样啊，就唔应该继续俾佢操作个货车尾板啦、啊。有起事嚟，佢唔单止啊整伤自己。仲会连累身边的人啊嘛！ 系啊系啊系啊系啊！但系斯芬伯啊，唔好咁怒气啊，伤身伤身啊！ 斯芬伯，睇嚟你对呢啲货车尾板都好熟喎、 啊。诶、哎，熟顶啦！我以前做呢行啊嘛，诶、哎，真系对嗰啲货车尾板啊多过对人。 啊，斯芬伯，我有嘢想请教你啊！我知货车尾板要设置符合规定嘅双手控制装置，系点样操作？同埋有咩作用噶？ 哦，当操作货车尾板嘅时候咧，操作员就需要双手同时间分别揿住呢个双手控制装置上边嘅两个按钮。嗱，如果松开其中一个咧，又或者两个按钮嘅时候咧，尾板就会即时停止运作啦。 一定要用双手去揿住啲掣噶？但系有啲人如果个手掌系好大只嘅。咁可能佢用一隻手同时咪揿到两个掣咯，咁咪可以一隻手就控制到呢一个嘅装置咯。 双手控制装置呢两个起动器嘅距离咧，一定至少要有260毫米嘅，无论隻手掌几大都好，都应该冇可能一隻手就揿得晒嘅。 但呢个双手控制装置点可以保障到工人嘅安全呢？ 因为这个装置呢要安装在它中线距离货车尾部300至600毫米的位置。当个工人双手都停在这个装置的时候，工人的身体就不会离开安全范围了。就算工人想伸个头入个车斗里面望清楚，都会被自己的手限制住嘛。而当松开隻手伸个头入车斗里面嗰阵时，个尾板又会即刻停止运作啊！嗱，咁样就可以确保到操作工人唔会俾个尾板夹亲啦。 喂，斯芬伯，斯芬伯，如果系咁嘅话，除咗呢一个双手控制装置，货车嘅尾板仲有冇其他装置要安装噶？ 我知系有噶，因为我听过有啲装置系可以发声或者闪灯去提醒其他人。快货车尾板正在操作中，小心被尾板夹伤。 诶，呢啲系醒目女啊！诶，倾咗咁耐啊，都唔记得问你叫咩名添。 斯芬伯，我叫 Sana， 你叫我康桥都得。 康桥啊，诶，你又讲得啱啦，仲可以安装一啲咧，视听信号装置，例如系蜂鸣器啊、闪灯等等啦，仲有安装脚部防护装置。啊，咁就可以防止装卸又或者系检查货物嘅工友喺货车尾板上升嘅时候，俾尾板同车斗之间嘅空隙夹伤脚啦。 啊，我又有嘢想问啦。咁有阵时咧，我经过啲货车，见佢哋有块尾板，都会喺度谂，哇，块尾板会唔会突然间跌落嚟噶？咁其实又有冇方法可以确保啲工友系将嗰块嘅尾板锁实，唔会无端端意外地打开佢嘅咧？ 诶，梗系有方法啦，应该安装有效嘅上锁装置。嗱，有咗佢，当个尾板收合之后咧，就可以更有效锁上，防止尾板意外咁样打开而击中附近嘅工友啦。 其实操作货车尾板有冇速度限制噶？我见过有啲工友突然间砰一声就收起块尾板，或者砰一声就将成块板放晒落嚟，好似有啲危险咯。 梗系有速度限制顶啦，货车尾板整个嘅开合过程啊，都需要以均速缓慢进行嘅，咁先可以减少意外发生噶嘛。 喂，系 ，hello， 彭记生果，系，吓，佢冇事啊嘛，最紧要就系冇事，唔紧要啦，你哋听朝先再送嚟啦，好啦，唔该晒。喂，斯芬伯啊，你要嗰啲橙咧，今日送唔到你啦，因为送货个师傅头先就太大意，喺个货车尾嗰度就夹到只手，好彩只系轻伤，如果唔系咧就手尾长啦。 唔通又系上次嗰位师傅？ 我都唔知啊，可能系啩。 哎呀，自己只手都可以夹到啊，肯定架车冇装妥嗰啲安全设备啦。咁我唯有听朝再嚟过啦。啊，好啦，阿山啊，系我记得啊，我哋有机会再倾过啦吓，拜拜， 斯芬伯， 慢慢行啦，听日见啦，拜拜。 操作尾板密摊快，工友安全放心晒，我系山啊，施康桥。 另外，如果有任何有关唔安全嘅工序同埋工作环境嘅投诉，你可以使用流动电子装置或电脑填写网上职安健投诉平台嘅电子表格，或者致电劳工处职安健投诉热线25422172向劳工处作出举报，所有举报都会绝对保密。 由劳工处提供资料，丰收快活人制作的职业安全广播剧，今日经已播放完毕，下个礼拜再见。 是太暗了，留待发现，叫他看不穿，不过看得见。